歡迎大家收聽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路易。 是啦，咁今日有位新嘅主持加入我哋喎，就係路易啦。咁其實路易呢都一樣呢，有睇呢個美國漫畫啦，咁亦都對日本嘅超人係都好鍾意㗎喎。 係好鍾意 㗎。係啦。好，咁啊嗱，一陣間可以睇下路易會同大家介紹啲乜嘢喎。 好啊好啊好啊。 嗱，咁今個禮拜呢就同大家講下先啦，咁就上咗呢個怪人二十面相啦，咁呢套係 Task 好期待嘅戲嚟㗎。亦都我哋兩個都睇咗，一陣會同大家講一講嘅。咁咧，同埋咧，Watchmen 咧，原來咧都有好多嘅解釋啊。咁啊，路易可以同大家又講下嘅， 分享下啦， 分享下啦，係啦係啦。咁唔會講曬啊，因為好多好多，咁有啲或者留翻下一次嚇，我哋又會講下咁樣嘅再。係啦。咁另外，原來仲有一套戲叫《盲流感》啦，其實唔係咁多人睇喎。 我自己就冇乜留意。 係，都好少戲院做嘅。咁但原來係一本好出名嘅名著小説改編嘅。係啦，咁龍珠啦，龍珠咁其實我上個禮拜我都睇咗嘅，咁但係未有時間，因為個講錯原因啦，未有時間同大家講，咁陣間亦都補翻啦。咁啊照計大家都好多人睇咗，亦都好多意見嘅。 係，就係、是、因為我知道好多意見。 好，咁我哋講講你個email address 啦，咁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咁傳説俾大家聽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如果大家有啲咩意見啊，或者想問啲乜嘢，或者補充翻我哋資料咧，可以隨時 email 我哋嘅喎，咁等緊大家嘅回信嘅。好，咁我哋講下今日嘅主題啦。咁係咪怪人二十面相呢？ 怪人二十面相，我諗今個星期嚟講算係比較主打少少嘅戲啦。因為上個星期 Watchmen， 我諗有心睇嘅都已經睇咗啦。 係啦。咦？但係發覺呢啲戲院啊，唔係話上曬全日嘅喎，因為我去啲戲院就唔係啦。 我去嗰啲戲院都唔係。係 啦，間住間住龍珠啊咁樣。 唔係好多戲院上。 哦， 這個就好可惜，因為係啊，真係好可惜咯。 係點解會咁嘅咧？即係可能大家唔冇信心，係咪對呢套戲？ 我諗係對日本電影冇信心。 嗯， 因為其實好多日本喺香港上嘅戲咧，因為個劇情安排啊、鋪排同埋導演嘅手法咧， 係 令到好多，我估好多電影公司都已經叫做 怕咗啦， 怕咗。 即係悶啲係咪？佢哋覺得個進度啊，劇情 個進度會比較慢啊，會比較悶啊。呢個係一向以嚟大家對日本電影嘅一個觀感啊。 係啦， 所以變咗做喺香港嚟講咧，我發覺佢哋會比較擺啲主流啲嘅荷里活電影多啲咧。 日本電影反而啲愛情片佢哋就會睇重啲啦。 愛情片啊，其實入到嚟香港嘅日本愛情片其實都少，真係要喺日本嗰度已經賣到滿行滿行 啦， 差唔多過咗幾個月後啦，先至再翻嚟香港再播，所以 同埋仲有大明星做啊，最緊要 係啦，你其實呢套都係大明星做， 冇錯啦，怪人二十面相一啲都唔渣喎，咁第一擔正嘅男主角就係金城武啦，咁另外女主角就係呢個松隆子喎，咁另外咧做個明星探嘅咧就係呢個叫仲川惡多魯啊，係嘛？多奧魯， 多奧魯， 係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靚仔明星啦，咁 幾靚仔 啦，係啦，係啦，咁啊好高大，好型嘅， 嗯， 係啦，咁另外亦都好多即係日本嗰方面嘅其他嘅人客串嘅，係啦，咁呢套戲咧其實講咩嘅咧，啊，路易， 佢其實就呢個咧就講緊一個1949年嘅發生嘅一個虛擬城市，咁啊就話日本咧就 skip 咗。在明治時期開始一直行緊佢嗰個君主同埋貴族制， 冇錯啦，一路到呢個二戰時期，佢哋竟然咧冇打過二次大戰喎，就同呢個美國簽咗約就話唔參戰， 係啦，其實呢個咧我哋姑勿論個歷史係點樣走啦， 設定一 個啦，設定一個啦，即係佢唔參戰就好難咁快完嘅二戰， 係啦，咁唔好理佢啦呢樣，咁主要咧佢想營造一個新都市啊，咁佢就稱為其實係東京嚟啊，佢稱為帝都。 嗯， 咁即係帝都物語都係講呢樣嘢啦。 其實帝都呢個字就喺日本好多漫畫小說都出現過好多次㗎啦，已經 冇錯啦。 所以變咗做大家一睇到帝都就當佢係虛擬嘅嘢，即係好似 實知道係東京㗎啦， 知道係東京㗎啦。 裏面咧好認得就係有一個唔係好同樣嘅東京鐵塔啦。咁啊，同呢個東京鐵塔相對嘅咧，有另一座塔喎，就係一個好巨型嘅建築物啊。咁其實嗰個建築物咧有啲似巴別塔嘅。喺套戲入面咧，亦都出現過巴別塔啲畫啦，其實係有呢個含義喺裏面。咁你要遠睇個遠景就見到呢座塔同埋東京鐵塔係成並排咁喺左右嘅，係啦。咁呢個就係佢呢個嘅城市嘅特色啦。咁同埋咧，個城市嘅外圍啊，就全部都係貧民區嚟嘅。 係啊， 係啦，大家一開場咧，就會見到咧有一紮嘅，即係嗰啲叫軍警用嘅直升機喺度飛過個城市啊。咁初初飛過嗰陣咧，就係一啲好哇，即係貧民窟啦，即係直情係啲爛嘅，好爛，即係流浪者咁樣噶啦。咁一路飛就越飛越靚喎，入到城市入邊咧，就係啲好靚好靚嘅大廈。 咁我覺得呢個咁嘅設定呢，即係後面故事繼續講落去啦，咁我哋先講咗個城市設定先啦。其實呢個城市設定呢係好漫畫化，同埋有一種即係如果你哋睇開荷里活片嘅話呢，例如蝙蝠俠啊之類 ，Metropolis 係 啊，都會用呢類型嘅設定，即係從外圍嘅窮到城市入面嘅發達，因為佢哋就有一種流傳嘅，即係唔係流傳啊，應該叫點講咧？講緊一啲舊世嘅一啲政策叫鴕鳥政策，就係、是、局部發達，邊啲位成日用就最發達嗰啲。咁呢個城市咧就係、是、完全係呢種鴕鳥政策底下衍生出嚟嘅一種。意識 產物啦， 一種意識嘅表象啦， 係 啊， 係啦。咁嗰度咧個特徵喎，就係啲階級觀念就好犀利嘅。咁就你係貴族咧，你啲世都係貴族啦，係嘛？你嘅工作基本上你都唔使諗住即係爬上嚟啊。 佢唔係話唔使諗住，佢直頭喺個電影嘅開頭介紹咧、就已經話唔俾你轉工。 佢講咁講啦，但我見到就你係冇機會咯， 冇機會， 冇機會啦。即係你係做呢啲嘢嘅，呢世都係做呢啲嘢嘅。即係你唔使只向上爬，係冇社會階梯呢樣嘢嘅。 冇， 基本上係啦。貴族就永遠係即係有特權， 有階級就冇個階梯喺度。 係啦，就係、是、咁樣啦。咁所以咧，中間啲人咧，但係啲人咧又冇話好諗住去反抗嘅喎、啊。即係呢個咧就其實同 V 殺有少少開頭有啲似嘅。 有啊， 係啊， 其實喺個喺嗰個社會背景嗰方面咧，我諗係相差彷彿嘅。咁啊變咗做大家好似係安然地被一個高層係去揸住一啲權利啦。咁大家只要有飯食 就算啦， 就算 啦。佢哋飯都冇得食嘅喎，其實係咪？嗰班細路仔起碼係嘛？ 佢哋睇唔到嘛？ 佢睇唔到。 有飯食嗰批人睇 金城武地窮極都叫做有份嘢做， 有份嘢做。 係咯，即係細路仔嗰啲係仲慘啲嘅，有啲孤兒嗰啲咧，即係冇人理啊嗰啲咧。諗呢個其實咧，佢反映咗好多咧，其實有啲似嗱，佢雖然話佢哋冇經過二戰啦，但其實佢呢啲環境啊，係二戰之後嗰啲環境嚟㗎，即係喺現實上啊，佢哋反映緊嗰啲就似二戰之後嗰啲環境。如果大家有睇過啲松本零士嗰啲古仔咧，好多時啲男主角就喺啲咁嘅地方出，即係嘅出身嘅。 嚇，係 啦，即係鐵狼咧，咪咯，咪喺啲咁窮嘅地方嘛。咁唯一嘅你向上爬就咩？就係換機械身體。係啦，所以就要坐銀河鐵道去換啊嘛，係啦，你換咗幾日身體，你就係上等人。咁呢個係有啲似嗰啲咁嘅故事啦。咁早期有好多日本卡通啊，都係講呢啲咁好窮、好窮、好窮嘅細路仔點樣 一種掙扎啦。 係啦 ，even 後來咧大機人卡通都有呢啲嘢嘅喎。 有 金毛獅王咪係咯，即 係 嗰班其實係七小福嚟噶嘛，嗰班主角佢哋話係。從之歌度即係衍生出嚟噶嘛。好，咁我哋講翻呢套怪人十面相先啦。咁後屘咧就出現咗一個嘅怪道喎。咁就自稱怪人二十面相啦，咁其實呢個叫法啦，咁就係佢梗係唔止二十個樣啦，佢根本係一個好犀利嘅，佢唔止 係 直翼勇就變身㗎啦，可以講係，即係只要佢件袍一揈開，咁佢變咗第二個樣㗎啦。 同佢背景有關嘅，同佢背景有關嘅。 係啦，其實佢係有魔術嘅魔術師呢樣咁嘅背景，係啦，佢起碼咧開始嗰陣咧就講佢哋咧喺一個嘅科學嘅展示裏面啦，咁佢就攞咗呢個嘅攞個線圈啊，係咪 係特斯拉線圈啊， 係啦係啦，就係、是、呢個 Tesla 嗰個 coil 啊嘛，係啦，咁當然佢呢個大舊好多啦，咁比起我哋喺平時喺科學博物館睇嗰啲大啲啦， 係啊係， 係啦，咁嗰個嘢咧，咁佢就話佢又唔係我哋認識嗰個嘅特斯拉線圈咁樣 喎，佢將個能力已經擴到好大咯，即係將佢個能力描寫到 咁其實咧，傳說中咧，我哋見到個特斯拉線圈唔係即係全部嚟㗎。即係我講真實我哋呢個世界喎。咁傳說中特斯拉線圈咧係真係可以將能量咧傳遞去一個即係唔需要用呢個線啊電線嚟傳遞嘅。即係佢真係可以令個燈膽咧喺個冇楞嘅時候之後著光嘅。咁呢樣嘢係傳說係真係有呢樣嘢嘅。咁但係當然而家冇人有呢個技術可以做到啦。係啦。咁特斯拉係一個怪人一個怪傑嘅科學家喺現實上係有嘅。咁其實我哋之前有幾集有講過嘅。係啊。咁亦都呢喺呢個另一套嘅電影啦呢、這個死亡魔法入面呢佢都出現過㗎喎。就係佢幫啊 嗰個 轉移狼係啦，狼人同蝙蝠俠做嗰套咧，係啦，個轉移器就係 曉智積萬轉來轉去 嗰個啊。Hugh Jackman玩個魔術，原來唔係魔術嚟嘅，真係轉移。佢唔止轉移啦，仲複製咗自己啦。 係 啊，不過嗰個就唔多講啦，大家有興趣睇翻啦。咁啊嗰度咧有提過呢個嘅特斯拉線圈嘅， 係 啦。咁呢度怪人十面相入邊咧，佢 呢、這個都只不過係一個圓形，即係叫圓形機咁啦。佢都純粹係發下電咁樣嘅啫。咁但係咧，後屘就牽涉到咧，原來知道呢部嘢原來可以係當武器嘅喎。 佢個古仔入面就講話當係一個武器嘅一個 可以咁用嘅 開發元件咁樣啦。咁啊變咗做大家都去保護佢或者去爭奪佢咁。 係啦，咁亦都牽涉到另一件亦都係現實有嘅事，就係呢個通古斯大爆炸。 嗯， 係啦，即係喺呢個好耐啦，即係2008年啦嚇，喺西伯利亞發生嘅一個大爆炸。咁呢個都牽涉到有人話係外星人啊，好多嘢啦嚇。咁咧電影入邊咧，佢就將呢件事賴咗落去呢個嘅特斯拉線圈引起嘅。咁就話佢直情咧，原來可以當成武器咧，係製造一個好似核爆咁嘅嘢。是無緣無故就出嚟喎，唔需要射過去，你只需要呢路 K 咗嗰個嘅經緯度啊，佢就可以打過去㗎啦，就好似一個天火咁突然間過嚟㗎，咁樣好厲害嘅一個武器嚟㗎可以。咁呢套嘢入面就講下怪人實面上呢就同佢喺度爭奪呢樣嘢。咁但係呢樣嘢當然就唔係擺到俾你爭奪啦，原來喺中間就係要經過一幅嘅名畫啦，各樣嘅砌圖啦，咁樣去解謎。咁最尾先可以揾到呢樣嘢出嚟㗎喎。咁其實幾得意嘅，有啲神探伽利略啊咁嘅。 佢同神探伽利略喺個偵探元素嗰度係有分別嘅。 哦，咁當然啦，當然啦， 有分別嘅。 即係但係呢啲解謎嘅嘢係有翻 嘅 咯。 解謎嘅嘢佢係有翻喺度咯。係啦。同埋冇諗到啊女主角，即係因為個故仔鋪排得比較好啲。咁女主角喺嗰個解謎嗰部分咧，係佔咗一個比較重要嘅元素喺度。 哦，係啊，因為所有嗰啲謎題嘅關鍵啊。佢係全部係個爺留俾啊龍子噶嘛，其實成件事都係成龍子個爺哋即 係 整出嚟嘅 ，OK？ 但係佢本來唔係惡意㗎，即係佢都係當呢樣嘢係一個嘅 一種發明 咯，發明即係對人類係能量嚟㗎嘛， 有輻射咁樣變咗做就 係啦，即係等於你核電廠啫嘛，你唔可以話佢係衰㗎， 唔可以 即係你攞嗰啲嘢做核彈就衰啫，但係攞嚟發電係好㗎嘛， 嗰個已經係副產品啦， 係啦，即係其實。是鐵甲萬能俠啊，即係喺好人嘅手裏面佢就係神，係嘛？喺壞人手裏面就惡魔啊嘛。咁所以呢件事 好多人都想將佢變惡魔，但係 冇錯啦， 有呢件事 想自己統治世界啊。咁呢件事咧，咁怪人實面到底真正目的係乜嘢咧？咁初初我哋估佢其實應該好似 V 殺咁啦，其實可能想挑戰一啲權力。咁但係後屘搞下搞下又好似又唔係咁咁，但係當然我哋唔會喺呢度開估啦。 係啊。 咁中間咧佢哋就陷害咗呢個嘅金城武啦，就是、金城武就係呢個嘅呢、這個。咩馬戲團入邊 一個 好出色嘅表演員啦，咁都係佢自己亦都係個魔術師嚟嘅喎。 冇錯。 嗯。 咁其實阿怪人二十面相之所以陷害佢，都係睇中佢有呢一方面嘅特質。 冇錯啦。 係啊。 係啦。咁阿金城武就為咗洗脱自己嘅罪名啦，咁就一路就去追查啦。咁同埋咧，佢得到一本嘅所謂嘅叫盜賊嘅 秘 經咁啦，秘笈咁啦， 秘笈嚟嘅呢個。 咁跟住都學啊！咁佢俾呢本書俾個人話咧，當年怪人二十面相都係學呢樣嘢成為怪人二十面相嘅。 成為怪人嘅。 咁所以咧，你要 跟住啦。 咁即係好冇個林秘笈咁啦，咁你就應該可以練成噶啦咁樣。咁因為佢同怪人二十面相仲爭好遠噶，即係金城武嘅魔術同埋身手。 哦，喺電影上面嘅表現係爭好遠， 爭好遠， 爭好遠。 怪人二十面相差唔多係 Phantom 咁嘅，我覺得佢係隨時可以消失啊。 有 ，係啊，起碼一開始佢已經係嘅，整塊布一冚，佢已經唔見咗。 起碼用啲比較現代小隻槍，佢體術同埋個格鬥技咧係高過金城武， 好高好多。咁嗰本秘笈到底第一章就講咩咧？就話叫佢喺地圖上啊畫一條直線。咁畫條直線做咩？你唔好理嗰度有咩牆，有咩大廈，總之你越過去，有咩障礙物越過去，即係意思用徒手擒過去。都係佢冇話徒手。咁最初金城武真係蠢喎，真係徒手。後屘咧就有人發明咗啲飛索啊嗰啲俾佢啦，當然醒好多啦。咁冚到又穿頭又剩啦，最初係嘛？ 所以呢個咧，呢個故事嘅鋪排同埋設定咧，因為阿金城武係主角啊嘛，咁怪人二十面相只不過 大起成 套。咁 嗱當然有出㗎，有出㗎， 但係佢就一個引子， 準時會出下場打下㗎。 準時會出下場。咁所以變咗做其實呢套電影咧都落入於日本嘅嗰種叫做少年學藝成才嘅 冇錯啦 風格喺度嘅。 嗰段咧飛檐走壁嗰段咧，其實有啲似蜘蛛俠喺度練嘢嗰段啦。 呢套片啊，如果你話用電影角度嚟睇嘅話咧，其實就好多荷里活元素擺咗入邊嘅， 即係蜘蛛俠啊、蝙蝠俠啊都有嘅。 所以變咗做 好好睇嘅， 好好睇嘅呢套。 嗱，徒手爬嗰啲就唔係特技嚟嘅喎，佢真係揾啲人嚟識嗰種，即係好似因乜差事跳跳跳嗰套戲入邊嗰啲，佢真係徒手爬，都係講唔係金城武啦，但係嗰啲都好精彩嘅。 好精彩。 如果大家睇過詹士邦即係對上嗰集《皇家賭場》咧，一開始詹士邦咪挑戰咗黑鬼，咪就係咁嘅咯。 係 啊，即係冇嘢阻鎖到佢嘅，有牆過牆，有嘢就跳咁啊跳過去，咁你簡直係到即係已經好超人㗎啦。咁所以加埋後邊佢再有埋啲繩索之後咧，佢簡直同超人冇分別啦。 應該係咁講，如果你同佢講超人嚟 P1， 我會覺得佢偏向蝙蝠俠多啲，偏向蝙蝠俠多啲。咁佢就真係好有即係所以變咗做咧呢一套電影咧，無論佢開頭講幾多大道嘢都好啦，中間啊金城武學藝成才嗰一段咧，喺個畫面嘅表演嗰方面咧係好精彩嘅。咁啊有蜘蛛俠嘅元素，咁啊後期又有蝙蝠俠嘅元素，咁呢套戲咧我相信如果你哋睇開荷里活嘅或者對日本電影。日本 特攝 嘅電影、 啊、 有少少 情 意結嘅、值得入場入去睇嘅。咁佢又冇我哋頭先所講嗰啲日本電影嘅嗰種慢板啊， 唔會好慢咯、啊、即係佢咁長話就有嘢發生嘅、 啊，即係一滴眼淚可以流成個字嗰啲。咁呢套戲就冇嘅， 冇誇張咯， 冇咁誇張。 好笑位添啊，仲即係搞下啲幽默啊嗰啲啊，松隆子初好似好正經，後屘啊，即係為咗識友呢、這個自己個。唔係佢想拖 友 啦，即係佢自己未婚夫啦， 嗰、那個叫做係、 啊，即 係 明智啊，阿明智啊，咁啊喺 仲穿， 係啊，喺咁樣好熱啊，咁啊隨件衫先啊，嗰啲其實好，佢又做得好卡通，好搞笑嘅。 阿松隆子喺套電影入面咧，由個角色嘅設計同佢個背後嗰個心理嗰個表象咧、都係似一啲。七八十年代嗰啲卡通片入面啲貴族少女嗰種 專業 嘅心態㗎， 係啊， 咁所以變咗做咧，中意松隆子嘅朋友，中意金城武嘅朋友咧，呢套片 卡通中意特攝， 呢套片係 中意蝙蝠俠都得 嚇，冇錯，值得入場睇 嘅， 有呢啲元素嘅，係值得入場睇嘅，係絕對冇問題。 咁到最到最後啊，呢、這個怪人二十面相真正身份係乜嘢咧？咁大家要自己去快有 啊！呢、這個真 係嗱，俾啲 tips 大家，其實咧最冇可能嗰個人就係啦。諗大家隨咗啲方向諗啦， 我只可以咁講啦，因為我哋平時睇戲好鍾意估戲嘅，呢一套我哋估唔到。 你估唔到咩？我估到、啊。 我估唔到啊，我真係估唔到啊。 哦，我做到咁上我已經估到啦。 係咩？ 係啊，因為有啲穿崩係可以開始。喂，咁佢其實係有啲伏線嘅，不過即係唔係話啲咁好嘅伏線啦，即係佢就專登等你諗唔到嘛。 係啊，即係其實個結局出咗嚟之後，我係愕然嘅。 你啲惡言㗎？ 我惡言，即係我已經知道阿刀疤男肯定唔係真人嚟㗎啦。 係 啦。刀疤男肯定唔係真人嚟㗎，但我就估咗另外一個角色。 哦。 我就唔係估。 因為我見到明智幫阿金城武擋一槍嗰度，我已經知道邊個係怪人二十面相。 哇！真係嗰一槍真係精警啊！我都惡咗言。不過呢套片咧，由個鋪排到個節奏嗰方面咧，係絕對冇問題 嘅。係咯。係啦，咁同埋場面都 OK 喎，後尾嗰個發動嗰個真係嘅線圈嘅時候咧，係好巨型嘅，原來係成個三一基地咁打開個頂咁伸出嚟喎。 嗰個鏡頭咧，真係設計得好似三一。 係啊，打開個玻璃 月女嗰個基地咁 啦。冇錯啦，係第二代係嘛，即係 Dragon 嘅 G 嗰個基地係嘛？ 應該係，應該 係嘛？係咪咧？係咪 G 嗰個？打開個蓋好似個鏟咁嗰個。系咪啊？ 總之就係 升起啊嘛， 升起 打開個蓋啊嘛，係咯， 雷達咁。 應該係 G 啦 ，G 啊，係啊，應該係其他 G 入邊，係好有嗰個感覺， 好有嗰種感覺。 同埋喺天啊，從天而降嘅光球嚟，跟住砰爆咗佢嗰下嘢，真係好勁。 放心啦，日本繼續咁樣翻拍呢啲動漫畫作，遲早輪到 三一新人版係嘛？ 新人版遲早輪到佢哋。 係啦， 放心，天人28都做咗啦，真人版。 哦，哇！但係嗰度唔得喎，嗰度 所以點解香港咁少戲院上呢套《怪人二十面相》咧？就算佢可能喺日本已經係好大名氣，即係始終而家嗰個翻拍嘅或者叫做改編嘅質素啦，唔好話翻拍，改編嘅質素咧。在電影嗰方面咧，真係唔係套套都咁有水準， 係啦。 咁令到一班電影商嘅老闆可能真 係嗱，咁呢個原案咧，《怪人十面相》就係呢個江户川亂步啦，好出名、好出名嘅一個偵探小說家啦。咁呢個原本咧就係佢同呢個明智小五郎呢個名偵探鬥嘅一個宿敵嚟啦。咁啊，絕對唔係超人嚟啊！《怪人十面相》本來係一個怪盜啊。咁亦都有啲似呢個雷憑三世啊，即係易容啊咁樣。 係 啦。咁但係原本入面怪人十面相係一個惡役嚟嘅，即係相對明智嗰個嘅偵探團啊。咁但係呢套戲咧，佢係將樣嘢扭轉咗少少嘅。咁啊，將呢個少年偵探團咧，佢搞到有少少嗱，佢又唔係邪惡，但係咧，好似佢哋係盲目咁去幫助一啲貴族啊、一啲嘅軍警嘅啫，即係佢哋又唔理正義嘅。 佢哋覺得自己係正義咯。 佢哋覺得自己正義咯。 咁呢個就同原本咧係有啲唔同嘅。咁就反而就將即係好似啲嗰班嘅盜賊咧，就講咗係好人咁樣嘅。 英雄化咗咯。 即係佢哋係合道啊嘛，羅賓漢啊嘛。咁因為佢哋其實金城武地又冇咩打劫啲乜嘢，其實佢都係一路都係查件事啫。係啦，佢偷都係偷幅畫啫。其實嗰幅畫咧就係一幅好出名嘅名畫啦，就畫咗個巴別塔喺度啦，一幅未起好嘅巴別塔咧，即係好似個好似空形咁，但係個頂又未起好嗰個咧，咁大家應該見過。咁但係咧佢嗰幅咧就唔係真跡嚟嘅，所以阿松隆之又話佢偷嚟做咩咧？呢幅只係個叫模仿嘅 藝品 嚟嘅啫嘛，係人都知嘅喎。咁點解佢要一定要嚟偷咧？咁後屘就原來咧牽涉到係關於嗰、那個個線圈嘅問題， 嗰、那個特斯拉線圈嘅、那個、 一啲秘密嘅 秘密啊， 係啦。咁中間後來亦都要攞呢幅畫去即係做呢個 X 光咁睇啦。咁但係原來係得陸軍部係有呢啲咁先進嘅嘢，佢後來又搞一個局啊，偷入去陸軍部啦，即係幾搞嘢嘅，真係中間都 嗰一段，即係其實中間嗰段咧，同埋可以咁講啦，成套戲都好精彩。但係佢啲打鬥啊，佢啲設計啊，都好精彩嘅。 係咁嗰個咧就係導致到啊金城武第一次啊，就去假扮呢個怪人二十面相啦。 嗯。 係啦，咁要引開啲人去注意啦。咁但係呢個契機咧，就最尾令到啊呢個怪人二十面相就第二代就變成咗係呢個金城武啦。嗱呢樣嘢我哋講咗嘅一早，因為咧原來喺原著入邊啊，一早就話咗金城武飾演嘅呢個遠藤平吉就係。第二代怪人十面相嘛，即係其實呢個唔係秘密嚟㗎，反而 係 呢個即係你唔知呢個故仔，你就覺得係秘密咯。但係呢個唔係呢一集要講嘅嘢嚟㗎。呢、一集嘅秘密咧，就應該就係邊個係 怪人一代或者係再之前嗰一輩嘅怪人。 咁大家就要去 find out 啦。 係啦 ，OK。咁或者我哋又講少少套戲一啲嘅背景啦。咁嗱，睇咗套戲成套戲啦，陸毅覺得好精彩，咪啲特技啊，成個城市嗰啲即係好靚做得係嘛？ 個城市係做得靚咗， 係啦。點解會做得咁好呢？原來咧就係之前啊，你一部好出名攞好多獎嘅戲《Always 三丁目之直人》裏面嗰個嘅特技組啊，就叫白組啊。唔知點解叫白組啦，可能係因為成隊都係齋係男人啦，所以叫白組啦，或者係咁佢哋就好出名咧，就係去重造一個城市出嚟嘅，係做到好真好真啊。咁當時《Always》入邊佢就係重造呢個嘅戰後嘅東京啦。咁啊，好逼真嘅，即係好多東京車站啊，好多機場嗰啲景咧，係做翻出嚟嘅。 係， 即係當然而家已經冇咗呢啲場景啦。咁即係你大概可以諗翻話，如果而家有套港產片可以將啟德機場啊、麗園呢啲整翻出嚟，哇，幾精彩咧，係嘛？ 我諗香港唔係冇呢個技術，只係冇呢個咁嘅時間同資金。香港嘅電影全部都要快。 難啲咧，香港最近嗰部咪就係呢個《梁蘇記》咯，仲係停留咗阿金嗰個咁嘅 level 咯。咁人哋就已經行遠咗好多好多好多。咁呢方面或者香港如果可以追得到，就其實得嘅，技術上得嘅。但係大家有冇咁嘅心咧？咁就唔知啦。嗱，如果大家未睇過呢套《Always 三丁目之直人》，大家要睇翻嘅，勁多明星做嘅。咁同埋一套好感人，有兩集嘅。第二集就出現哥斯拉添。文藝片出現哥斯拉係嘛，真係好出奇啊！即係當然喺佢發夢裏面啦嚇，係啦嗱。咁呢一套怪人十面相裏面咧，亦都有翻呢個阿明智啊，嗰個徒弟啦，大徒弟啦，亦都係嗰個少年偵探團入面個叫做隊長，就係呢個小林方雄啦。係啦，咁你成日見到有個男仔成日叫明智做聲師嗰個咧，咁嗰個就係小林啊嘛。咁呢套戲冇乜點交代嘅，但係佢就係嗰個細路仔啦。咁裏面啦，有個紳士啦，其實就係去整蠱金城武啊，就俾啲相機叫佢去影啊松隆子嘛。咁結果啲人就以為佢係怪人十面相啦。咁嗰個紳士當然係怪人十面相扮啦。咁但嗰位演員啊，到底係邊個嚟嘅咧？原來就係呢個嘅《死亡筆記》入面嘅阿夜神月個老豆喎。 哦， 係啦，就係嗰位演員啦。咁係啲好老牌嘅，亦都係之前介紹過四季劇團裏面嘅一啲好重要嘅台柱嚟嘅。系啦，嗱咁呢套戏咧，大家睇觉得哇，超人片嚟嘅，成套啲格局，那个导演，我同佢讲完系一个女士嚟嘅，系啦，就系呢个江藤智麻子啊，系同埋剧本佢自己写翻嘅，林大家可能真系唔相信啊，即系系一个女士嘅导演拍嘅， 系啊，我都冇听出， 系咩？你知唔知啊？ 我唔知啊， 唔知道系嘛？ 唔知啊。 O K， 咁其实真系好犀利啊！即係你以為一定係啲特攝迷拍呢套嘢，唔係嘅原來。不過都有機會佢係特攝迷嚟嘅， 都有機會 女士就大家好即係比較出奇啲啦。 出奇少少。 係啦，嗱，咁呢度咧如果牽涉到頭先講過嘅特斯拉線圈啦，咁嗰個我哋之前有介紹過嘅。咁另外一個通古斯大爆炸，咁其實就係呢個1908年啦，6月30號啊， 上午呢個7:17我話 exactly 嘅呢個資料係。 係。 係啦。咦，但係點解佢又話哦呢個係另一個時間嚟嘅。 另一個時間嚟 嘅。係啦，咁發生喺呢個俄羅斯嘅西伯利亞啦，咁係一個毛咕咕突然間嘣咁咩事呢，咁後屘咪發覺所有樹冧曬嘅。係啦。咁到底咩事呢，咁有啲當地嘅一啲人啦，就話曾經見過一個巨大嘅火球劃過天空咁樣嘅喎。咁佢個光度啊，即簡直同太陽冇乜分別㗎。咁幾分鐘之後呢就有道強光呀，咁就即係照到成個天都光曬喎。咁結果後來所產生嘅衝擊波呀，令到附近650公里內嘅即窗門都全部震碎嘅。 但係 同埋有人話睇到有冬菇雲添，甚至乎。 有冬菇雲。 係啦，咁呢個嘢呢係當時呀亦都即係俾歐亞嘅大陸即係其他嘅地震即係嘅站啦都記錄咗㗎喎。即係全世界都記錄到㗎喎。咁甚至乎即係造成咗氣壓嘅唔穩定啦，連英國啊都即係發現咗有啲氣壓嘅轉變啊，咁跟住嚟嗰幾個禮拜呢，咁即係俄國嗰邊啦，咁成個俄國西部啊，即係以至到整個歐洲呢嘅夜空啊，都好似朝早咁樣喎，佢講到。即係話夜晚啊直情唔使開燈讀書㗎，即係咁誇張㗎。咁到底當時發生過啲咩事呢，咁咁 呢個係咪到依家都仲係一個謎？ 係個謎嚟㗎，係啊，同呢、這個通古斯呢個同另外有兩個事件都係謎嚟㗎。咁當然有人就話係另一次嘅，即係嗰啲叫咩話Roswell 嗰係咩羅斯威爾 星人， 係啊，羅斯威爾炒機啊嘛，啲外星人炒飛碟啦，咁有人咁講啦。咁有人就話係其實係隕石啦，一個好巨型嘅隕石啦，咁撞落嚟啦。咁而家就即係真相咧，到而家都冇人知道。 但係可以發出咁大嘅能量。個光度可以媲美太陽嘅話，我諗都唔係一啲普通， 唔係普通嘢啦， 唔係普通嘢。 有人甚至會懷疑佢會唔會反物質嚟嘅，即係嗰個本身嗰個唔係普通嘅隕石啊， 一個反物質。 佢話如果呢個物體啊，如果再遲多4.5小時到撞咗地球啊，咁佢啱啱就會毀滅咗俄羅斯嘅即係呢個嘅首都啊，聖彼得堡啊，咁就會死好多人，好多人，因為通古斯本身係一個。即係冇人冇乜人嘅地方嚟㗎嘛，咁所以就唔係牽涉到好多咩人命啊或者啲咩財產嘅 物個傷 害啦，嘅傷害啦，咁變咗大家就未必會將佢睇成一件咩事，就 只 係 一個 謎咁啦， 特別嘅謎啦。 其實應該上次謎嗰、那個嗰、那個有講過㗎喎，係咪啊？上次阿 Adam 井你好似有講過喎，係咪啊？係咪啊？係啦，咁另外啊，咁就有另一啲事件啦，咁其中一件就係喺呢個印度古詩入面有提過嘅。咁就講緊呢個係3600多年前嘅一件事嚟嘅，咁就係成個嘅古文明一個嘅城市啦，即係喺一瞬間毀滅咗啊！咁當時佢形容咧，就的確係好似核爆一樣嘅喎，即係如果大家睇翻嚇， 但係三千， 即係純粹係記錄咗喺個古詩入邊嘅啫。 幾年前 係啊 嘅一個印度，咁啊發生咗嗰個事件， 係 就成為咗而家。三個謎之中其中一個 係啦，咁第三個謎就係乜嘢呢，就原來係發生中國㗎喎，咁大家諗可能冇諗過啊，就是、明朝啊天啟六年啊5月初6端午節之後嗰日喎，係啦，咁實質如果計返呢個嘅西曆啊，應該就係1626年啦5月30日嘅，係啦，咁喺呢個北京嘅呢個皇宮廠啦，佢哋叫做，其實呢嗱嗰度就奇怪啦，因為本身係一個軍火庫，咁大家仲會話咁、其實係啲火藥爆炸啫，咁但係呢大家留意返佢個內容呢，就肯定呢個唔係一個普通嘅爆炸嚟嘅，咁就話呢佢裏面嗰個強度啊，甚至乎即係可以令到喺附近啲人呢散晒嘅，因為呢佢話呢一直啊係咁樣嗰啲碎片啦，當然裏面有沙石好多嘢啦，但中間竟然夾雜咗一啲人嘅斷肢啦、人頭啦，嘩好恐怖嘅，即係啲家禽嘅死屍喎，即係炸到上天跌返落嚟啊，係足足落咗2小時啊！呢啲咁嘅碎片，咁冇可能咧，一個普通爆炸，即係你就算人嘅，你點爆啊，你都爆唔到咁樣嘅，係啦。咁同埋咧，最奇怪嘅就係咧，佢發現啊，嗰啲即係冇話俾人炸死嗰啲，即係冇話唔好話炸啦，冇人知係咪炸嘅，即係冇死到嗰啲人咧，嚇唔知點解個個咧俾人剝曬光珠嘅喎，係啦，到底係咩嘢而令到佢哋冇曬衫褲咧？咁係啲咩咁大嘅力量咧？咁其實咧就係一個謎嚟。 我諗 我哋好似轉咗氣鬼呀，變咗迷，係啦， 變咗做迷， 係啦，咁其實呢個亦都係科幻迷裏面嘅人好即係鍾意嘅呢幾個咁嘅事件，當然呢個中國呢個就唔係即係好普遍大家會聽過呀， 咁但係嗰個印度嗰個古城啦，同埋呢個通古斯，好多時候都用喺一啲嘅科幻故事入面，好似今次呢套喂十面相就會借用咗呢啲事件啦，擺落去啦，咁令到成件事咧神秘好多， 冇錯冇錯，中心喺度啦。 詳細或者我之後有機會都同大家講翻啦，呢個係咪啊？ 好好好， 係啦，咁好，咁我哋又講下第二啲嘢啊。嗯，咁啊龍珠啦， 龍珠你睇咗啦， 我睇咗啦，露營我睇過。 我因為好評如潮啊，所以就未入場睇。 即係都諗住睇點算啦。 係啊。 咁其實呢套嘢大家睇過就講曬粗口嘅，唔好意思，即係我啲睇朋友啊。 明白明白。 係啊，即係但係呢我都睇咗，我都想講粗口就係、是。即係呢套嘢呢你成以為啊，自己睇完一集 Power Ranger 出返嚟啊。 咁大鑊。 哎呀真係你睇佢返學都返咗好耐啦，咁跟住竟然係又去阿之前屋企度開咗啲 party 啦。咁吓呢個好美國嘅校園片咁嘅 feel 㗎喎。其實吳空都唔必要讀過書啫。 我諗 扮就有返學嘅。 我諗佢應該就唔係好識字嘅。因為如果睇返卡通片又好睇返漫畫又好 有 呢。佢應該唔識字。如果唔係嘅話佢唔會喺一個城市入面搵阿芝芝搵得咁辛苦。 係呀。咁呢度呢完全將啲乜人物呢當成一班普通嘅中學生嚟拍啦。咁就話阿吳空呢就唔輕易出手嘅。即係佢其實本身都好打嘅。佢就應承咗阿爺呢就唔會亂咁出手咁樣啦。咁佢點樣同呢班咁嘅同學打呢佢就避開嚟嘅啫。咁呢班呢就阿 A 就一棍扮埋就扮到阿 B 啊，咁嗰啲好滑稽嗰啲嘢啦， 明白。係 啦，咁跟住後屘啦，到咗阿爺俾人即阿爺爺唔扮爺爺啊，大家成日話呢個唔扮係咪搞錯咗？點解變咗佢阿爺？其實喺原著裏面的確佢阿爺係叫唔扮嘅，佢只不過生嗰個仔就不如叫翻阿爺個名啦，咁解嘅啫。 所以就唔識字啦，阿悟空唔識字啊，改唔到名啊嘛， 不如叫翻爺爺個名啦。 係啦， 好啦，咁咧咁啊爺爺寫咗咧就叫佢揾呢個龜仙人啦，咁即係亦都係周潤發啦。係 啊， 咁我發覺周潤發成個演繹啊，我就覺得其實真係船頭尺再加傻咗嘅賭神即係朱古力啦，大概就係咁啦。 但係阿周潤發嘅氣氛都重嘅， 好重好重好重啫。咁但係就完全唔似呢個龜仙人啦。咁即係大家即係變咗呢方面可能即係有啲失望啦。咁同埋裏面就算莊子都唔似莊子㗎。 我諗個失望已經唔係 莊子係一個盜墓者羅拉嚟嘅，基本上。 佢個造型設定係非常之好 的雙槍咁啦。咁另外阿樂啦，即係入面叫飲茶啦，就根本上可以唔出嘅。我覺得 其實呢當公布咗話要拍《龍珠》第一集嘅時候咧，我諗最精彩就應該係兩場打鬥，就係因為話會有大魔王啊嘛。係 啊 係。咁應該就係同阿大魔王點打咧，同埋咧睇佢點樣同阿樂打嘅。因為如果 冇完全冇打過。 所以呢樣嘢呢就係好失望囉，因為其實龍珠古仔一出嚟呢第一個敵國啊，或者叫做第一個朋友啦， 係 啦，因為悟空所有嘅朋友都係從敵國 打返嚟 打返嚟嘅，即係第一個敵國第一個朋友就係阿樂，係 啦， 咁佢個狼牙旋風拳喺套戲入面呢係 佢冇唔識武功㗎喎，阿樂呢套戲入面 咁咪大家就失望咗囉， 是啊， 所以變咗做 其實就算阿笛子魔王都係淨係出下啲波啊咁嘅啫， 好似話悟空都係淨係出波嘅， 幾乎冇拳頭，有嘅有一拳打過支持一拳嘅，其他全部都冇乜點用拳頭嘅，係啊， 所以變咗做冇 嗱，或者咁講呢套戲咧，佢哋成預咗咧，俾好低年齡層嘅細路仔已經可以入場啦，因為同場我哋睇咧，亦都好多細路仔嘅，係不斷咁喺隔離講嘢，係啦，咁其實都幾嚇。 即係其實佢哋就已經集中唔到落部戲度啦。 佢又唔係，佢又好著弱嘅，睇得好笑嘅，因為中有好多笑位嘅。 嗯， 係啦。咁但係即係想打人嗰係我囉，變咗係。 係。因為以前龍珠呢個笑位就唔係透過呢啲。係 啊，唔 係 呢方面嘅，係啊係。 佢有好多其他唔同方面，包括龜仙人同埋呢個朱子嗰方面。 哦，嗰啲 亦都係笑位嚟嘅，都係笑位嚟嘅。 好笑，好笑。係 啊。咁而家呢一套龍珠就 八戒嗰啲又冇咗啦，好可惜啦，無限又冇咗啦。 佩兒咯，跟住 唔係喎，冇咁快有無限㗎喎，係咪？無限係推到後來之後嘅。 無限其實係揾到龜仙人， 係 打咗，即係點講啊？叫做喺個路程入面已經揾到，但係第一個呢 係咪起碼去到天下一武道會先有啊？ 天下一武道會係佢哋兩個一齊參加，所以係天下一武道會之前、 已經有㗎啦， 已經有呢、這個、okay. 有呢個敵。其實阿無限都係亦敵亦友嘅，一開頭因為阿無限係要喺阿龜仙人面前爭寵㗎嘛。佢係少林寺嘅逐出去嘅一啲叫做垃圾廢物，咁但係佢又要喺悟空面前攞威嘅，所以本身喺個心理質素上咧，無限都係悟空嘅 一個開頭嚟講。 競爭者啦， 競爭者啦， 冇仇嘅， 冇仇嘅。不過阿無限一開頭就已經係 誘惑 噶啦，係啊。咁所以變咗做阿樂今次冇表演就真係過分咗咯。 係 係啊， 即反而阿莊子都幾好打先犀利啊嘛。 係啊，咁就過分咗啦。 呢套戲 OK。好啦，咁另外咧，原來呢個根據呢個報道啊，就話咧中國咧原定啊都會上映啦呢個《龍珠》。咁原本諗住八月做咁樣嘅，都遲㗎啦，唔知點解。 今月八日。 唔係八月，係睇錯咗，八號。 八號 就上添㗎啦。咁點知呢話喺呢個嘅 premiere， 即係呢個叫上映會啦，就唔知點解 cut 咗喎。即係唔知咩事啦。 我諗其實都即係中國嗰邊咧，對於呢個 就本來會有周潤發啊哋去㗎，但係又冇咗啦 ，cut 咗啦。佢理由就話唔知咩啲 schedule 要調整之類咁就算。 但係會唔會繼續 草草交代啊？ 喺國內度嘅戲院上啊，會唔會喺？ 而家應該好似嗌停咗，好似唔係咁清楚啦，係咯。不過國內啊，其實有碟睇啊，大家放心。 係 係早過我哋 睇。 係咯，咁呢套戲所以就係咧，可能佢又覺得又唔知會又話咩侮辱中國文化啲咁嘅嘢啦，係啊。即係佢龍珠佢已經咁講嘅，呢套更加侮辱，再侮辱埋龍珠咁就更加侮辱咧。 其實龍珠個古仔咧個角色名係《西遊記》嘅角色名，全世界都知㗎啦，已經係。但係佢個內容、故事同埋個心路歷程完全係兩回事，係無關嘅。 咁但係中國好多啲咁嘅民族尊嚴㗎嘛。 咁佢用呢個咁嘅理由去終止呢個播映，我覺得又唔係。 佢冇用呢個理由，佢話純粹調整 schedule 啫。 調整咗個檔次啦，當期，即係可能其實中國可能喺下個月或者再嚟緊一兩個月內，可能有機會上翻華都講唔定。但係呢個就要睇翻國內嘅嗰邊嘅情況啦。但係咧，我可以咁講就係、中國係有播《龍珠》卡通片嘅。 哦，有， 直到依家都有播嘅，不過佢哋嗰個播嘅集數咧，就好似冇播到咁厚。 哦，係啊，佢細路仔嗰啲開始講 咁 樣 啦， 係啊， 我諗可能因為版權價錢問題啦，播影權問題啦，咁一路以嚟咧，中國播嘅《龍珠》咧，都淨係播到去天下第一、第二武道會度。 咁打到邊個咧？非禮都未打。 國內，因為我咧就成日翻國內睇啲電視咧，都係 後來嗰啲暴力得滯咧，因為初初就好似玩咁嘅啫嘛。 係 係咯， 應該係有呢個咁嘅 情況 喺度。咁其實第三次天下武術大會，我已經未曾試過喺中國入面見過㗎啦，即係未曾係 不斷就 repeat 翻舊嗰啲 啦，即係分分鐘。而家 我睇過幾集咧，啲配音配得唔錯㗎喎。 國內嘅配音係 OK 㗎， 好香港㗎， 係 OK 㗎，係 OK 㗎。所以變咗做其實而家國內嚟講咧，佢有幾個台。甚至乎唔同地區嘅台咧，都不停喺度翻播緊《龍珠》。 不過佢哋咧而家咧話限制咗咧，喺啲比較黃金嘅時間咧，就唔准播日本卡通啊嘛。佢哋要播本土嘢，即係例如嗰啲大陸啲特攝咧，嗰啲嗰啲扮細 唔出 人嗰啲咩金甲戰士啊，咩勇者啊嗰啲咁嘅嘢。 所以《龍珠》咧其實都係個時間咧有幾個台唔同啦，有啲就係星期六日或者星期一至五朝頭早七點零。八點多嚇，或者 接時間， 或者咧係啲星期一至五晏晝四點零五點鐘， 係啊係咁上下， 根本就你冇可能喺翻工時間內睇到嘅卡通片咯。 我哋想去旅行就睇到咯， 旅行啊、公幹啊，喺酒店入邊都會睇到咯。但係就不停喺度翻播完又翻播咯，所以變咗做就《龍珠》而家佢喺國內上呢個電影嘅成數咧，都唔會話低。即係都唔會話低，不過我諗因為都係嗰句啦，好評如潮係咪？所以我諗變咗做佢嗰度嘅劇務組啊，或者嗰方面嘅機關單位都會睇住咗到底個盈利啊，同埋到底有冇呢個意義去上呢度。 但其實《龍珠》咧純粹食個躲嘅啫，你香港話就話大家睇完鬧啦，但其實票房都唔弱嘅。 咁呢啲就已經去到一個叫做鬧住睇睇住鬧嘅心態囉、 啊、即係你唔睇過點知有幾差啫、 啊、即係你話某某周刊有問題咁款你俾錢買點會有問題呢、 即係我哋都睇完之後先可以講㗎嘛係咪、 我未睇完㗎不過我已經開始講㗎 其實裏面真係冇咩講俾大家聽㗎老實嗰句嗱呢個未完㗎最尾有笛子魔王要俾人救返咁後尾可能又變返好人啊，變咗魔童咁啊，同大家繼續打跟住來嘅敵人啦。 同大家見面啦，繼續。 咁同埋中間嘅格古洛亦都唔係啲咩巨猿嚟㗎， 即係悟空變嘅只係一隻人咁大嘅猩猩啦，咁即係我又睇唔到有啲咩好巨大嘅戰鬥力啦，即係點樣毀滅世界可以咁，即係總之好多嘢都老實講係同原本嗰個設定係相差好遠，同埋兒戲咗啊。同埋咧，佢一路都冇著嗰套龜嘅嗰套衫啦， 冇鬥衣， 冇鬥衣啦，橙色。咁毛姑姑最屘打打下魔王嗰陣咧，突然間又換衫喎。咁啊為咩嘅咧？打打下仲得人換衫嘅咁。咁只不過都想話翻俾大家聽，我係悟空嚟噶咁樣。換完衫啊，髮型都變埋嗰下先好嘢喎。 有啲人話係超西嘅狀態係嘛？ 誒 係咪超級炸人嘅狀態？ 咁又唔係，咁 又唔係， 佢又唔係。大家覺得係啊，因為佢係鬼仔樣啊，加埋佢藍眼啊。 哦、 其實佢就應該喺呢套戲裏面戴翻個黑 con 啦，係嘛？佢應該留翻呢個樣係變身嗰陣，即係先用噶嘛。即係之前應該係係嘛？咁但係唔知啊，同埋啲出波動作啊錯曬嘅。同埋佢哋出波出得好辛苦嘅。 唔係開頭悟空咧都係出波出得好辛苦嘅。 係咩？ 都唔輕鬆嘅，即係漫畫或者卡通片第一次出龜波氣功嘅時候都點講咧？唔可以話唔輕鬆，而係。個功力唔夠，細個嘅時候功力唔夠。 咁但係連啊龜仙人都係咁嘅喎。 龜仙人 即係搞好多大龍鳳先至出到嘅喎。 啊，龜仙人其實喺漫畫或者喺卡通片入面第一次表演龜波氣功。 變咗好大隻㗎嘛。 都係搞咗好多大龍鳳嘅，喺呢個火焰山嗰度嚇。 唔係，佢係嗰啲氣勢嗰啲大龍鳳啫。 係啊。 唔係扯曬蝦係嘛？ 咁又冇嘢、 啊，即係佢你講緊嗰啲大龍鳳係嗰啲動作有型嗰啲啊嘛，由阿伯突然間谷谷咗變咗大隻佬嗰啲， 係啊係啊， 佢唔係嘛，佢係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咁先即係將個波谷出嚟咁，咁呢個有少少有冇搞錯啊係嘛？ 我諗呢套片有冇搞錯呢四個字就由開場第一分鐘到最後 唔係啊，係啊，係聽到好多親戚名嘅呢套嘢，係 都已經開始嚟料㗎啦大家，不過點講啊？你對於呢個名啊，即係龍珠呢個名字有誠意嘅，有感情嘅，你都一定會去睇一睇㗎啦，即係當係了咗件心事啦。 有個更恐怖嘅消息啊，有人話海賊王都拍， 海賊王都拍嘅話，因為其實如果你講古仔嘅話咧，海賊王個古仔就同龍珠後期嘅古仔。 是 比較相類近， 是啊是啊， 就是出一個打一個， 是不過海賊王就可能沒那麼誇，即是那些特技可能人做都還做到， 還做到的，還做到的，即是那些特技 是，沒那麼飛天遁地，是 啊，OK 啦， 是啦，即是 可以啦， 不知道，即是如果真的拍拍啦， 是啊， 即是我們都是對那些有些機械人那些那個興趣大一點，還有我都有信心一點，因為大家看過 Transformer 呢，那 是 去哪裡呢，是吧，即是你再拍多幾套機械人，日本機械人卡通呢，其實我覺得最多就是 Transformer 那樣，即係我覺得有個底喺度嘅，但係咧如果再拍呢啲人嘅武打咧，其實真係好驚啊！ 即係其實對機械人我都有保留， 都有保留。 始終你講變形金剛好睇，我諗冇人反對變形金剛話好睇啦。 面好睇，故事我 唔中意嘅。面好睇，故事另計。但係咧，始終佢本身 我講電影嘅故事喎， 係啊，電影嘅故事另計。但係咧，始終你當變形金剛係日本仔嘢咩？咁佢其實又唔係太係個古仔，或者佢自己本身嗰個幫派勢力啊嗰啲嘢， 都好鬼佬嘅， 係一啲西化咗嘅嘢嚟嘅，即係你知佢嗰套卡通片係從來冇死過人㗎嘛，又係嚇，所以變咗做咧，其實呢套片咧係有好強大嘅一個美國 元素喺後面， 元素喺後面，咁所以荷里活翻拍咧係。拍得到而家呢個咁嘅質素同埋而家呢個口碑咧係正常。 但係機械人變形呢樣嘢的確係初好驚噶嘛，但佢拍咗出嚟真係好掂咯。 我對佢個造型好驚噶，但係拍完出嚟之後我就 好服， 好服啦。總之就好服啦。不過嚟緊變形金剛第二集都嚟緊會上㗎。 係啊，心話有啦。 係啊，咁當然啦，同上次一樣㗎啦。個設定稿一出嘅時候咧，都係好多親戚朋友都嗌曬親戚朋友啊，都已經 係 咁特別上對於嗰個建造派啊，嗱嗰個 Devastator 嗰個咧， 唔知做咩兩個碌咁樣玩， 係啦， 玩單輪單車 嗰、那個嗰個咁啊宇宙怪獸樣咧， 係 咁啊都已經係批評得都好犀利下，不過即管睇到戲。佢有幾大嘅破壞力， 好大啊！車爛曬， 有幾大破壞力， 柯柏文都俾打到爆光 嘅，係有幾多嘅大場面製造到出嚟。 嗯， 再評論呢個角色。 呢套戲咧，大場面唔知係呢啲嘅，因為出動咗好多真實嘅美軍嘅，同埋啲軍備。 嗰啲軍人係真噶嘛？ 係啊係啊， 真係喺啲溝坡度派翻嚟噶。嗰啲軍備真係坦克車，真係航母艦啊，唔係 CG 做噶。佢入個金字塔，個金字塔堅噶，唔係搭景嘅。咁嗱，咁呢啲咪值得睇咯？ 值得睇啦。 係啦，咁係啦，咁就嚟緊仲會有超時空要塞啦。咁但係呢個暫時就未有。即係見到任何嘢住，咁但係大家都估計啊，出咗嚟個效果咧有啲似啊電視新嘅電視版嘅卡拉迪加啦，太空堡壘卡拉迪加，係啊，就嗰啲似嗰套嘢嘅。咁如果大家想知道係點，大家揾翻嚟睇《Battle Star Galactica》，係啦，咁去睇下喎。咁其實有啲似超想要塞嘅，係係啦。咁啊，盲流感咧，盲流感其實係好出名、好出名嘅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啊，咁就係呢個 Jules Sarah Margo 啦，係啦，咁喺九五年一個好重要嘅作品嚟嘅喎。咁呢個咧，如果大家真係要睇，或者我哋唔講曬啦，因為仲好多嘢要講。咁呢個或者我遲啲再有一些詳細講啦。咁大家如果有興趣睇呢套盲流感咧，其實大概我哋故事就係話咧，係突然間有一日咧，有一個人揸揸車咧就盲咗喎。咁但係盲先唔係乜都睇唔到，而係見到前面白蒙蒙一片啊。即係佢又唔係黑咗，係白曬，乜都睇唔到，好似遮咗咁。OK， 咁跟住咧。但奇怪啦，佢盲喎，佢盲啦，但係好多咧，佢接觸過去其他人，包括醫生啊，包括啲路人咧，都開始盲喎。咁啊，唔知點解佢傳染開就冇解釋嘅呢個嘢嘅。咁後屘呢一班人就俾政府困咗入一個地方度啦。咁結果主角個即係個太太咁樣，咁就扮盲，佢陪呢個老公入去。其實個太太冇盲嘅喎。咁入到咧，佢就見到好多不平同埋好多人即係醜陋嘅一面啊。喺度即係趁住大家盲嘅時候咧，做咗好多即係唔好嘅嘢咁啦。咁呢套戲就去反映人性嘅嘢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揾嚟睇下啦。咁其實就好少演出，即係都係 IFC 啊，又係嗰啲電影中心啊嗰啲。 我諗電影中心就一定會有做 嘅。其實就應該出咗碟㗎啦，係咯。係 啊。 咁但係呢套戲咧係好有意思嘅。咁但係有啲人話唔好睇啦，好悶咁咧。咁當然呢套唔係 action 片嚟㗎。係 啦。 咁有機會大家同大家再詳細介紹翻個原著啦，因為今日比較多啲嘅資料嘅準備咗。嗱咁 Watchman 啦，咁啊盧奕係咪有啲嘢同大家分享下咧？ 都係㗎，因為嗱就唔好話我分享啦，咁其實都係而家咧，因為 Watchman 咧呢個漫畫故仔就好 hit 啦，即係佢由從漫畫攞呢個雨果獎開始已經係喺美國嗰度就已經係即係同即係講個故仔咧，可能同漫流感想表達嗰種意思。 啊，又有啲似㗎喎，又 都相類似嘅，即係人性嗰方面嘅。不過當然啦，呢個佢係用一個英雄片，有一個外國美式英雄片去包裝。咁其實咧，就呢套電影咧，大家睇完戲之後咧，可能仲有好多疑團。咁第一疑團，點解套戲會咁長同咁悶？咁同埋咧，點解好似仲有好多嘢又未交代曬，好多人物嘅來龍去脈又未講曬？因為其實佢漫畫咧。就真係仲有好多嘢未交代嘅，咁我哋今次就講返到底有啲咩未交代啦，即係戲，即係我哋聽下 Tasco 唔同啊， 係有啲咩唔同啊，咁我同我聽下 Tasco 講就話，可能話電影公司話呢套片如果真係收得啦，大賣咗啦，就會有一套加長版，咁預期加長版會做返啲咩出嚟呢？咁我哋今日就講講睇下。 啊，好喎，係啦，咁有啲咩套戲係冇講到而原本有 咧？其實本身咧，我都係睇翻啲 網 上面嘅資料啦，咁啊，因為好多啲 好犀利 嘅，好犀利嘅一啲 網友， 咁啊都已經講過或者寫過噶啦，咁我哋就講講就，例如咧個漫畫古仔入面咧，其實最後個結尾咧。 是 就唔係呢個 Doctor Manhattan 類同 Doctor Manhattan 類似嘅一種物質嘅爆炸嚟嘅， 即係唔係核爆咁嘅， 唔 係 核爆嘅模式嚟嘅。不過佢所做嘅，即係點講咧？成個故事，電影嘅故事同漫畫個故事咧，我評分嘅話咧，有九成同漫畫係似嘅，有九成半同漫畫係似嘅。想表達嘅意思咧，即係主線故仔想表達嘅意思咧。亦都十足十表達曬㗎喇，就淨係爭個手法嗰方面啫，因為漫畫嗰方面始終係要配合返一啲銷量啊，或者配合返一啲形式上面呢，所以最後呢個黃中黃所設計嘅一個陷阱呢，其實係一個八爪魚類似嘅大怪獸嚟嘅， 好巨型嘅， 好巨型嘅，即係將啲屋啊踩冧曬啊，將啲人殺死曬啊， 鹹蛋超人嗰啲更加大嘅怪獸， 更加大隻嘅怪獸嚟嘅，即係好似啲三一萬合鐵甲萬能俠一齊對付嗰隻咁樣嘅嘢啦， 係即係超人 係 八兄弟 一齊打 一齊打嗰個大怪獸， 係 啦， 咁嘅 size 嘅， 咁嘅 size 嚟嘅，咁佢原意咧就係想話 當呢個地球人都同樣有一個外星人做目標底下嘅時候，就會團結啦。 係啊，呢個其實咧係列根講過嘅呢句説話。 係啊，你又解釋一下。 其實即係佢咪喺一次嘅即係公開場合就話，如果今日係有外星人嚟即係侵略地球咁樣，咁咧我哋全世界人就會團結埋一齊咯。佢就係咁講過。係 啦，咁所以變咗做咧， 故事入面其實列根未選總統啦， 未選嘅，因為個故事咧 最尾就講到列根開始選總統，係 啊，就開始選總統，因為故事咧就仲係留喺第33任嘅美國總統身上嘅。咁其實咧個而家電影咧就 大怪獸嗰 part 咧，其實喺原本小説咧一出原本個 漫畫 一出就完咗噶啦，就冇交代跟住點樣， 完全係冇交代嘅，因為其實佢就。因為本身黃宗王自己嗰個名啊，個英文名同埋佢所中意嘅嗰個背景咧，都已經係暗示咗阿黃宗王嗰個圖謀係唔會成功噶啦。 哦， 因為本身佢一啲可能係啲法老王啊啲嘢啊，即係有啲好高手嘅網友就解釋咗話，即係佢個名同埋佢所中意嘅嗰個法老王或者嗰個世紀嘅嗰啲嘢咧，就已經解釋咗，無論佢幾犀利都好，都係一個凡人嚟嘅啫。咁人心咧，始終做唔到神嘅。咁人心咧，始終都係各有各懷鬼胎，就冇可能做到嗰種聚合力喺度噶啦。即係當大家一安然，就冇咗聚合力喺度噶啦。咁其實今次咧個電影改咗個手法咧，就改咗係Dr. Manhattan 去引爆，即係唔係話 Dr. Manhattan去引爆啦，而係佢嘅嗰種咁嘅科學力量、 能量 去引爆呢樣嘢，等全世界都集中咗對付 Dr. Manhattan 呢一個 character， 個中心思想係冇改到，只不過咧，始終喺一個荷里活電影出大怪獸，始終會跟住大家又冇份打，然之後就完咗個電影啦。 好似咁會唔中意啊？ 咁唔中意啦，就驚啲人唔中意，或者驚啲人覺得，喂，未做完喎。 佢只不過要製咗個危機啫，咁危機係第二樣嘢都得㗎，咁樣 咯。爆炸完，其實喺個電影，即係我自己覺得電影個表達手法爆完即刻收， 係 冇留低任何嘢喺度，係一個幾好嘅表達手法，一個幾好嘅 ending 嚟嘅。咁除咗呢啲呢個 ending 之外，仲有啲咩改變咗呢？或者有啲咩未講到呢？就例如呢喺個漫畫古仔入面呢，其實有寫到就話喺嗰個世界入面呢係有一間漫畫公司嘅，咁當然就唔講漫畫公司名啦。咁嗰間漫畫公司 呢個可以講喎， 呢個可以講 喎。DC 啊 ，DC 係啊， 咁 就話 係 啊，咁啊話 DC 依然呢喺嗰個漫畫世界入面存在，但因為呢英雄呢個立場已經證實咗係真實事實啦嘛，即係 喺 個 世 界入邊， 係啦，現實有超人嘅， 現實有超人嘅，咁所以變咗做咧，係啦，個 fantasy 就唔會話超人啦，咁樣就畫咗一啲海盜嘅古仔，咁個海盜嘅古仔咧，咁啊有個男仔咧就不停喺報紙檔嗰度揭住呢本漫畫，呢本海盜漫畫嘅，咁揭完呢個海盜漫畫咧，成個海盜嘅男主角嘅古仔咧，其實就暗示咗阿黃宗王嗰個故仔，即係佢為咗 有關嘅，其實 有關嘅，佢為咗要一個大族群底下嘅一種共同利益，而犧牲小部分人嘅性命，然之後就越來越步入去呢個佢自己嘅地獄咁般，咁變咗做呢類型嘅寫照咧， 平衡所發生， 咁其實都已經有啲好高手嘅網友已經講咗話可能。國家長版或者可能 會有翻，絕對會有翻。 可能喺第時嘅 DVD 啊，或者一啲Blu-ray 嘅一啲。 佢而家有冇影過呢本漫畫書咧？呢套嘢好似 冇 啊嘛，係咯。 冇曬。 咁呢個肯定有啦，因為我睇嗰啲劇照已經有呢部分嘅。 係啦，咁所以變咗做 其實呢一 part 咪有啲似 Heroes 咧，佢初初同埋而家咧，咁咪成日將佢哋做緊嘅嘢喺本漫畫書度畫翻出嚟噶嘛。 調翻轉係因為呢本漫畫太出名啦。 冇錯，就係 Watchmen 嘅影響嚟 嘅， 其實根本你 Heroes 係。你大家睇下咧，係有啲似嘅。 Heroes 就基本上係集美國漫畫小説之大成底下嘅一套抄襲嘢嚟嘅。 佢哋而家都係玩緊俾政府慳單嘅。係 啊， 最新嘅情節係咯。 咁咪 Civil War 咯。 係咯。 咁繼續講翻 Watchmen 呢條電影啦。咁其實如果有機會有翻嗰本漫畫喺手嘅話咧，大家咧，咁大家會睇到咧，其實無論喺個漫畫入邊咧，定古仔入邊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句語啊。例如 有意思 㗎 Watchman 啊呢啲咁嘅句語啊，咁嗰啲核子小心核武射啊嗰啲句語呢，全部都係反映緊作者啊或者漫畫家嗰個中心思想喺度。而且呢個漫畫本身係好有風格嘅。咁大家可能覺得個電影拍出嚟頭嗰個一個鐘頭或者頭嗰一個半鐘頭都 悶悶地 唔知做咩呢，因為呢個電影呢，因為佢交代得比較快， 咁所以變咗做咧，好多時咧，好似我哋去睇咧，都要溫完書先去睇。 真係， 都要溫完書先去睇。尤其是咧，例如大家都好迷兩個角色啦，而家睇完套戲之後，我覺得好有型嘅，就例如嗰個麥普怪傑啦， 係啊， 同埋阿笑面俠啦，嚇呢兩個角色咧，都喺套電影入邊咧，引嚟好多人嘅關注同迴響好大嘅關注同迴響。咁其實咧喺個電影入邊咧，呢個麥普怪傑咧 ，Wasa 出咧就未交代曬個背景。咁周不時都會有人問我，到底點解個面譜會變啊？ 係啊，係咯。 咁其實因為咧，佢就 cut 咗。因為 cut 咗嘅，我諗係電影嘅時間同手法問題啦。 冇交代到。 喺中間監獄嘅過程入面咧，喺個房，即係嗰個叫做心理醫生去同佢交談嘅時候咧，就太短啦，先至見過一次面。 係啊。 係睇咗幾張麥普，其實喺個漫畫故仔入面咧，係差唔多成期32版都係講緊個醫生哦，去探監，去幫佢做一個心理分析。而醫生嗰個屋企人咧，例如佢老婆啊、佢朋友嗰啲嘢咧，就全部就冇喺電影度交代。咁繼續去講翻個麥普怪傑啦。我諗大家對個醫生都冇乜想知啊，對個麥普怪傑想知多啲嘅啫。咁其實佢交代咗殺狗，殺咗兩隻狗，殺咗嗰個拐帶同埋殺害咗個少女六歲少女嗰個犯人之後咧，咁佢仲同個醫生講過啲咩咧？佢就話其實咧，原來佢就好細個咧。因為佢屋企佢媽咪做嗰份職業嘅問題咧，就已經好早就已經入咗去一啲兒童院入面去住。 係啊， 咁出咗兒童院16歲開始咧，就已經喺一啲勞工密集嘅一啲製衣廠度做嘅。咁咁啱好咧就有一個女仔，咁叫阿 Kitty 啦，因為後面個姓太複雜，我都唔敢喺度發音啊。咁阿 Kitty 咧係真人真事，真係有呢個人。係 啦 ，Hello Kitty 安喎。 嚇 ，Kitty 安啦。咁佢咧呢個女仔咧，嗱漫畫咧就話佢同阿麥普怪傑嗰間公司咧就訂咗件衫，嗰件衫咧就係由 Doctor Manhattan 設計嘅一啲墨跡，猶疑喺兩塊白布之間咧就不停去轉變佢個形狀嘅。 係啦。 咁後來咧訂咗呢件衫做咗出嚟之後咧。就一直都冇呢個女仔去攞呢件衫，咁到底發生咗咩事呢？咁個漫畫故仔就交代咗件真實事件，就係呢個 Kitty 呢就有一晚喺佢自己返屋企嘅途中呢就俾人刺殺身亡咗嘅。咁俾人刺殺點解會咁大影響呢？就係因為呢佢喺俾人殺嘅時候，俾人強姦嘅時候呢，其實喺佢嗰個大廈咁多個單位入面呢， 啲人都見到嘅， 都有見到嘅，但係呢足足歷時咗差唔多20分鐘至到半個鐘頭咧，係冇人插手干預過，有啲人甚至乎當睇戲咁睇，亦都冇人報警，直至個少女阿 Kitty 死咗差唔多成10分鐘之後，先至有人報警嘅啫。 唔係話嗰個兇手再翻嚟再殺多佢一次？ 有，係啊， 第一次 分咗兩次嘅，分咗，係啊，殺咗之後咧，殺完之後咧，其實係有個住户大嗌話 ：Leave her alone 咁款嘅，但 係 依然係冇插手嘅。咁嗰個兇手咧係。揸翻車當喺度遊街咁款，翻翻轉頭再殺，再補飛嘅。咁係啦，但係 呢個真人真事嚟㗎嚇， 係真人真事嘅。 歷史上係有發生過呢件案。 係啦，係有發生過呢件案。重要咧就係透過呢件案咧，就反映到當時人民嘅嗰種唔可以話叫卑污嘅，比較陰暗一面嘅一種人性喺度啦。咁所以 就係呢件事令到呢個麥普怪傑出道咧。 可以咁講，佢見到呢個女仔俾人殺死咗之後咧，覺得人民有一啲個社會太黑暗啊，佢需要做翻啲嘢，咁所以咧佢就將嗰件衫咧就從個垃圾桶度抄翻出嚟， 剪一個 頭套出嚟就戴起自己成為麥普怪傑啦。咁呢個係佢原本出嚟嘅嗰個 origin 嚟嘅，咁。所以變咗做咧，漫畫有好多呢啲枝節就冇交代到，咁變咗做咧，你問我 電影冇交代 到，電影冇交代到，咁你問我， 是另外仲係有呢、這個個夜貓頭鷹啦嚇， 貓頭鷹係啦， 嗰個師傅係咪其實都係俾啲街童殺咗噶嘛？ 係啊係啊， 係又係冇電影，已經 cut 咗啦 ，cut 咗啦，因為其實都係 長版會講翻嘅， 長版有機會講翻，因為其實好多角色喺電影入面都冇交代到。因為例如夜鷹應該叫夜鷹俠，第一代夜鷹俠，你大家睇個片頭好有型啦，片頭好有型，一拳打落去個犯人個樣度好有型咁款啦。其實最後咧呢位阿伯伯咧係喺一個Halloween 嘅晚上咧，就俾一班街童咧攞住個金色嘅佢自己嘅雕像，即係等同可能係啲政府翻俾佢啊，或者 一個獎咁樣， 一個獎咁款，總之就佢個像。就 俾自己個像搏翻死， 係啦，搏翻死嘅，係好諷刺嘅。所以其實成套漫畫咧，佢本身個中心思想咧都係想用一批英雄角色表達每一個人嘅心路歷程同埋每一個人嘅嗰、那個。 咁其實後面仲有好多謎可以解嘅喎，係咪？ 其實作者同埋個漫畫家就冇諗住去解曬所有嘅謎。尤其是對於個社會佈局啊，對於個人性嗰方面咧，就冇諗住解曬咁多個謎。 O、okay. K. 不過咧，透過一啲，不過大家睇過睇漫畫咧，同埋睇下呢個麥普怪傑嘅嗰啲對白啊，或者嗰啲自述咁款咧，可以睇得到其實好多成為英雄嘅人物咧，自己本身都係有一個好陰暗嘅一面， 黑暗面啦， 同埋有一個好唔正常嘅一啲。思維同埋行動底下導致佢哋成為英雄嘅，咁呢個就係成本漫畫想表達嘅一種。 我聽講裏面好多個角色其實都係同性戀嘅喎。 係啊，不過呢個咧就漫畫入面咧就冇用漫畫去直接交代，因為咧呢本漫畫咧攞過雨果獎梗係非同凡響啦，係咪先？所以其實咧佢呢本漫畫咧出咗十二期，咁十二期咧就每期大概33页、32页到啦，跟住過咗呢30几页漫畫之後咧，後面大概有3至5版咧，係一啲文件類嘅嘢嚟嘅。咁、 哦、 文件類嘅嘢咧，第1至3期咧就係解釋，就係講緊第一代夜鵪俠寫嘅一部自傳，當年電影都有提到噶啦，就係佢寫咗本自傳，跟住就揭露咗笑面俠好多以前唔同嘅行徑啊嘛， 衰嘢 啲衰嘢。咁其實嗰本自傳咧就有幾張節錄咗喺第1至3期入面，咁啊講咗好幾個唔同嘅舊派英雄咧，都係有兩個男嘅英雄咧都係有問題嘅機嘅，跟住有個女嘅英雄咧又係 有兩個又係，嗰兩個反而有影到喎，電影面見你俾人一開頭開場咪叫你攬住一齊喺床咁樣噶嘛， 係啦係啦，都即係所以變咗做呢套電影咧，因為佢都知道自己時間短啊， 係啊， 所以好多文件上面嘅嘢啊，或者好多文字上面嘅嘢咧， 一個 short 兩個 short 交 代，一個 short 兩個 short 睇得明就明，睇唔明就算 了，係啦，咁甚至乎咧喺嗰個漫畫嘅入邊咧，有幾期係解釋咗Doctor Manhattan 對於個美國軍方嗰邊嘅重要性同影響力嘅，咁、所以變咗做咧，有興趣嘅朋友咧睇完電影可以睇翻漫畫，如果真係覺得電影哇太艱辛啦，咁亦都可以先睇咗漫畫先再入場，絕對唔會令你失望嘅。 或者留意我哋嘅節目咧，我哋都會再解謎係嘛？ 我要温書啊！我要温書。 下個禮拜咧，我哋就可能啊開始咧會喺一個網台上面去即係播啦。 係啊， 係啦，咁到時我哋咧可能都會繼續講翻即係 Watchman 少少嘢啦，即係補充翻啦。咁到時咧，會嗰個節目時間可能要控制翻喺一個鐘頭以內啦，因為個時段問題嘅。 係 係啦，咁嗱，咁據我哋而家嗱，我哋未知 exactly 個日子啦，幾時上啦，或者同大家 promo 少少，咁到時應該會喺呢兩個台度有我哋嘅節目嘅，咁就係呢個 onairpower.com 啦。咁同埋另一個就係開台啊 ，Open Radio 嘅，咁大家可以上嗰度聽我哋個節目㗎喎。 冇錯冇錯冇錯。 係啦，咁好，咁 Watchman 或者講住咁多先啦，其他啲我哋或者下次再同大家講。 有啲新料嘅時候，大家 係啦，因為其實好多㗎，我喺網度睇到好多好多好多嘢㗎。係 啦，係 啦，即係講唔盡咁多嘅，因為真係。 冇錯冇錯。 幾深嘅，其實可以 攞得獎， 因為佢裏面有好多嗰啲構圖啊，依份漫畫構圖嘅都係 冇錯冇錯， 好多即係做翻對比啊，好多嘢嘅，係啊，同埋好多暗示嘅， 冇錯冇錯。 好，咁我哋或者又講少少新聞啦，咁如果大家即講咗大輪呢啲深啲係嘛，同埋上個禮拜啊，唔知大家會唔會覺得個講座學術咗少少咧？咁如果唔係高達迷嘅聽眾咧，都驚大家就悶咗，會唔會啊？ 都會啊，都會， 都可能會係咪？因為我已經收到其他網友或者聽眾嘅一啲嘅回覆啦，咁佢哋有啲期望都會聽到其他嘅美國英雄啊或者其他科幻嘅題目啊，咁上次就因為時間關係啦，咁未能夠同大家講曬，因為時間逼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唯有 cut 咗自己一部分啦，因為唔想話啲嘉賓嚟到即係佢冇機會發言啊嘛，咁所以就變咗唔係其實我哋咧喺呢個嘅break 嗰個時間咧，我哋同嚟場嘅聽眾係有傾過其他嘅話題嘅。咁就只不過我哋冇錄到音啦，咁佢個休息時間喺度，咁所以咧嗱，離場現場咧就有著數啦，係啦，咁嗰啲或者我哋下一次又同大家交代翻我哋傾咗啲咩啊，咁包括裏面問過咧，我哋主持人啊，到底對呢個嘅鬼啦， 同埋呢個 UFO 啊，到底有咩睇法嘅咧？咁好多好得意嘅嘢嘅喎，講過。 哦，呢啲睇法就真係好豐富㗎啦。 係啦，咁我哋下一次嗱，我哋會講翻啊，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係啦，咁我哋而家或者嚟緊就講咗大扎新聞先啦。咁嚟緊啊，鐵甲萬能俠嗰套嘅卡通啊，咁我哋睇過一啲嘅新啲嘅資料啦。咁竟然咧就發覺佢會變形㗎喎。 變啲咩咧？ 啊，咁呢個就大家喺度估緊啦。咁或者我喺度開估啦。 好啊。 嗱，咁佢嗰隻飛翼咧就係一隻新嘅飛翼嚟嘅，咁你見到佢唔知乜背脊有啲係手定腳定咩嚟嘅咧？原來唔係，原來咧成個萬能俠就會同後面嗰啲嘢咧撈撈埋埋，就會變成一個飛拳啦。 哇！ 就係巨型鐵甲飛拳啦，係啦，咁大家留意翻啦。咁其實有張 poster 上面咧有。大家有暗示到㗎喇 ,ok。 我不過合金雲呢就睇嚟就唔會變到咁。 喔、哦、合金雲嗰個跟返就正常嘅飛翼㗎啫。係 啦，跟返正常飛翼就唔會變得咁誇張。 其實佢新嘅飛翼可能佢平時都係個機械人都唔定㗎，所以我睇佢個怪怪地㗎係。 我見到佢有啲蝙蝠嘅翼。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 幾大塊幾強喎。 咁、那個鐵甲飛拳可能要打爛嘅都唔定㗎。成個萬能俠變咗個飛拳喎，大家諗下幾犀利。 強啦、啊、強啦、啊、強啦、 啊。係咯，咁、啊、另外咧，竟然咧見到啊有呢個無敵鐵羅殺出現喎。 嚇、 啊！係啦，咁今次咧可能又會大兜亂啊！啊，即係永井豪嘅其他作品啦。 咁啊，永井豪好多作品都已經喺 唔知 QT Honey 有冇機會出現咧？我今次 希望唔好有。 冇有唔係啊，路易唔係好中意嘅咩？ 我係好鍾意 QT Honey， 不過呢 真人版 買開嚟睇嘅話你就好睇啦。 真人版就話真人版就麻麻地啦。 特攝片嗰套我都麻麻地，卡通片都 OK 嘅，但我比較鍾意係 電影版。 電影版，因為導演真係拍得好好。 金夜壽明 係呀，真係拍得好好嘅嗰套。 我反而故事就鍾意電視版喎、 啊、 即係電視真人版啦。 唔係，因為 即係我都比較似蒙面超人嗰啲表啊。 暗夜大哥呢佢喺電影嗰度呢用咗好多其他電影唔會用嘅元素， 係、哦、 佢就將啲卡通片會出現嘅動作同元素擺咗喺真人嘅， 所以真人電影係啊， 電影入邊度，咁令到成個嗰個技術層面咧、就已經跳出咗特攝嘅嗰個層面啦，所以令到我對呢部作品係有好大好強烈嘅支持喺度啦。至於故事，日本電影嘅故事就大家就算啦， 係啊，就欣賞導演嘅拍攝手法啦， 導演拍攝手法係啦， 係啦，咁啊超合金會出翻啦，咁另外咧原來朋友號都會有禮嘅喎，咁就配合翻個聲勢啦， 配合翻個聲勢。 嗱咁嗰個萬能俠合金就會賣6800英啦，唔知幾時出啦？啊5月會出嘅啦，係啦，又唔知有咩初回特典咁樣喎，又話今次有，我知啦，係有嗰啲手套啊。你出入今日摸得多咪有指模嘅，整隻手套啊，同埋有塊布啊俾你抹嘅。咁今次咁，同埋個萬能俠咧，今次啲手腳嘅動作可以屈得好犀利嘅，即係可以跪喺度啊，嗰啲動作都做唔到嘅。 因為佢係用翻上次嗰隻鐵人28，即係如果你哋對鐵人28嘅關節滿意，對佢嘅動作 OK 嘅話咧，呢隻萬能俠都可以滿足到你嘅。 係啦，即係佢其實冇咩其他 gimmick 就玩個活動性咯。 你話有新嘢咧就算啦。 係啦，咁今次萬能俠咧個造型咧又撈翻少少原作版嗰啲樣啦，即係例如隻眼會捆咗啲紅邊啦。 紅邊啦，係 啦。咁啊，佢身形又唔係水桶喎，佢又似翻電視嘅喎。 佢係個身形咧就 正常啦， 算係 OVA 嘅 身形設定啦。 好啦，咁睇下今次佢哋對呢個搞邊科玩乜嘢咧？ 好啊，好啊。 係啦，咁另外係咪講少少 Eva 呢？ 講少少啦，因為大家都會對呢套電影係好有期待㗎啦，呢一套。咁呢今次呢就會有好多啲新嘅元素入嚟啦。 係啦。嗱咁 Eva 個新嘅 poster 出現咗啦。咁原來裏面喺右手邊竟然有一大堆嘅文字嘅 terms 喎。 係啦， 咁裏面呢就可能會揭示咗第二集破啊裏面有啲乜嘢啦。咁大家同大家睇下啦，由上到下睇下啦。咁其實大家去呢個 Eva 嘅網嗰度睇到個 poster 㗎。咁第一就係呢個第三視圖喎。咁第三視圖，咦第三視圖唔係第一集嗰隻咩？唔係啦，因為第一集呢出現嗰隻第一次嗰隻視圖呢就改咗名叫第四視圖㗎。咁到底第三視圖係邊位呢？咁大家要留意啦。咁另外呢明日香啊就改咗名喎，竟然明日香改名係明日香嗰 part 就冇改，就成個名呢就改咗啦，就叫做色波啊。色波 Aska 啦，系啦，唔知点解啊 ？OK， 以前系咩物流未啊？香港 系啊，系啊，系啊， 做物流业噶系嘛？可能 我唔清楚啦，但 就唔想大家咩濕啦，就改咗佢叫色波咁樣啦。係啦，唔知點解咁樣啦。咁同埋咧，竟然有軍階嘅喎，以前冇軍階呢樣嘢噶嘛。係，佢竟然係大位啊，即係上位嚟噶。 追風翻啊！呢啲 追風未死。 追風翻啊！ 其實個城咧，大家留意咗第一集咧，佢已經係坐級噶啦，即係少教或者上教嗰啲啊，咁升咗成級㗎，你發覺好多人啲軍階都，因為你睇翻實質係㗎，你唔覺得睇電視版佢啲軍階太低嘅咩？即係竟然呢個作戰部嘅即係總指揮竟然係一個少尉，好似唔好講得通啦，係咪？ 我即係我對於呢方面就即係講古冇博古 啦。咁所以佢電影咧，佢就加翻呢啲咁嘅軍階上去啦。係啦，咁另外就仲有幾架新嘅機啦，即係例如呢個三號機、四號機，其實三號、四號機就本來都有嘅，咁另外五號機、六號機亦都會有啦，咁亦都有呢個飛行嘅裝備啦，咁好多呢啲咁嘅嘢會出現㗎喎。 咦，如果佢真係出飛行裝備嘅話呢，就可能會同之前出嘅 OVA 嘅嗰個技術有啲銜接喺度啦，因為 OVA 嗰陣時就有好一大群有飛翼嘅啲 Alpha 走嚟。 你講我你講嗰、那個電影版劇場 版 End of Evangelion 係 其實嗰啲嘢抌咗去㗎啦，因為呢度咧佢哋嘅Alpha 機已經去到即係五號機、六號機咧，咁五號機、六號機應該已經係量產機其中嗰幾隻啊嘛，咁而家就唔係嘅，係另外一啲機嚟嘅。咁甚至乎咧，嗰班同學啊都有機會會做駕駛員喎，係啦， 咁精彩 係啦。咁另外對咧個四眼妹啊，到底係乜鬼嘅人嚟㗎咁樣？原來咧而家就話咧佢叫做。Marley 啊，咁 Marley 係啦 ，Marley 咧其實就係真理啊嘛，係啦，即係如果你要譯翻做漢字啦， 漢字啦， 唔係馬利咁啦，你需要叫馬利都得嘅，係啦。 但係佢好多嘢都好秘密喎，全部升曬喎而家。 係啊，嗱咁嗰個就知道係唔知嗰 game 度走出嚟嘅，唔知點樣嘅 ，OK。係啦，我睇下有冇啲再奇怪啲嘅嘢先。都係啲名字改咗啦。咩重代第二實驗場啊？有咩第一回有人起動實驗，即係鄭真治個媽嗰個實驗啦，係啦，係啦。咁佢加咗好多 terms 上去嘅，咁或者嗰啲可以睇翻啦。咁主要同大家交代翻呢啲先啦。 呢個 poster 基本上都係關子嚟㗎啦，嚇賣曬關子㗎啦，咁啊志在引大家到時嚇記得俾面入去睇。 咁但係亦都有係啲牽涉， 一啲牽涉係啊。 是啦，好，咁就我哋會陸續同大家再報道啦，咁到時會試下同大家再 Ever 度再解謎嘅。 一上嘅時候我哋就會講啦。 我未上都會講㗎啦。 係啊， 收到咩料同大家講。 係 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我睇下啲新聞先，因為要走返轉頭。咁講係話高達呢之前有啲擦膠嘅細細粒嗰啲咁好似擦膠咁樣嘅玩具嘅。咁原來呢聽講而家話會復刻喎。 咦，咁就好啊。因為其實香港就仲有啲人係儲呢個類型， 即係佢冇上色嘅喎，即係成粒可能白色、紅色、綠色、 筋肉人， 係啦，就係 或者以前有玩開有扭開嘅，有啲咩魔神英雄傳啊，係 啦冇錯， 或者嗰啲叫做大聖鳳凰啊嗰啲，到依家如果佢出翻嘅話咧，其實都會有好多懷古嘅迷啦，即係比較中意復古少少嘅朋友都會儲呢類型嘅產品啦。 是啦，嗱咁另外啊，咁鹹蛋超人又有啲嘢做啊，咁除咗打怪獸之外，咁就係咧呢個嘅一個機場啊，就福島嘅一個機場啊，邊軌道嚟㗎，咁都係喺一個比較偏僻嘅地方啦，咁原來慶祝呢個開港15周年紀念喎，而家鹹蛋超人全部變曬啲咩橫濱100幾周年啊，咩嗰啲咁嘅招牌嘅嚇，嗱咁呢個到咧呢個咁嘅福島空港。有咩咁 so what 啊咁樣點解要特別要幫佢做呢，咁聽講呢原來就係袁谷英二嘅出生地喎。 喔咁就要啦。 咁佢呢佢話啦點解呀咁空港咁點樣即係搞咩呢，點解要做宣傳呢，咁原來呢就話呢個空港就係執笠喎原本。係啦咁呢個空港存亡之牛基嘅救世主啊，寫得好誇張嘅就係呢班鹹蛋超人啊。咁就搞咗呢個空港裏面呢竟然整咗一個鹹蛋超人博物館咁樣㗎喎。要求開一個博物館啦，佢哋向呢、這個有關單位 嚇係 係啦，咁咧佢入邊咧就擺咗鹹蛋超人同埋怪獸嘅一個立像啦，立像唔係立做嘅立像，即係企喺度個立啊，立像啊，整咗8件喺度咁樣嘅喎嚇係啦，咁同埋咧鹹蛋超人又整啲握手會啦，咁上一年就搞過呢啲嘢啦，咁就話咧結果咧就令到好多人嚟啊， 係啦， 咁就夠市啦。 係啦，咁比起平時就三倍咁樣嘅，好犀利啊！咁啊，咸陽超人啊，即係做咗個咩壯舉啦，就救翻呢個袁谷英兒呢個出身地，係啦，呢個機場咁樣嘅，係啦。咁就話呢個咩話，即係來年啊，可以促進到啲空港嘅利用率啊。比起前一年咧，多咗 兩倍啊！ 兩倍啊！咁即係2億7000萬英嘅咁樣喎，係咯，嗯，咁其實幾好係嘛？ 我覺得如果繼續多啲呢類型嘅合作啊，或者多啲呢類型嘅宣傳嘅話咧，其實對成個嗰個整體上個經濟都會好大嘅。 嗱，咁嚟緊另一單嘢咧，就係呢個高達啦，30周年就會整一個，又係整一個企喺度嘅像喎。咁呢個又係 一比一元大喎。 冇錯， 這個、 肯定就會帶嚟好多旅遊啊，因為已經聽到好多人話要去睇啊。咁咧就會七月咧就會有嘅啦，而家已經整緊啦。咁咧，哇！呢、這個高達咧係一比一啊，即係18米咁高，同埋咧。唔係一個銅像，唔係咩嚟嘅，係個頭又會識喐，係啦，咁身上面咧有無數嘅指揮燈，咁同埋咧會噴煙嘅。 我覺得咧最大好處咧就應該係如果佢可以俾我哋入到個駕駛艙。 咁唔得，因為危險嘅，係因為企喺度啦，太高啦嗰個位。嗱，入駕駛艙你可以玩呢個嘅瞓喺度嗰個版本啦，即係喺呢個嘅。 都係一比一嘅。 係啦，嗰、那個就喺富士急係嘛？ 係。 裏邊有個呢個 Gundam Crest 定咩嗰個 Ride 咁樣入去可以。 個遊戲啦。 係啦，咁如果你贏到咧，你可以入駕駛艙嘅喎。 呢、這個而家呢個咧就唔入得駕駛艙。 呢個唔入得嘅影相啊，咁但係大家去就要快啦，因為佢可能咧七月頭擺咧就擺兩個月啦，展期只係兩個月啦。嗱、免費㗎，嗱咁大家就去呢個嘅潮風公園啦。咁邊度㗎？就是、台場啊。係啦，就係佢哋個人工島台場，好易去嘅咋，好易去。咁大家搭嗰架咁嘅咩彩虹嗰架咁嘅鐵咧，就過到去啊。嗰係無人駕駛電車嘛，佢哋叫做。係咁好過癮嘅，台場一定要睇㗎啦。咁到時咧就加多節目就去睇高達啦。咁另外咧，如果大家七月唔去，八月去中正喎，就會多咗一個高達展覽。咁喺邊㗎？又係喺台場嘅啫，隔離就係呢個 Big Site 裏面搞嘅。咁就一個高達嘅展覽啦。咁就會有好多好多嘢睇嘅。嗱，咁仲有一個咧，未知幾時搞嘅就係高達演唱會嘅喎。咁呢個就可能唔等得埋一齊啦。咁如果兩樣想睇齊咧，大家就八月去啦。咁大家安排下今年啊去日本嘅行程啦。 要啊！ 大家就算係唔係狂迷都好啦，咁高達呢樣嘢咁犀利啊！咁大家即係去睇下啦，又只係嗰兩個月去先睇到嘅。 同埋一比一高，18米， 係啊，識喐識成噴煙有燈，哇！真係影翻幅相。仲 要 一條片添啊，唔知相啊，係 要留念啊，呢個真係需要留念啊。 係啦，咁同埋咧呢個嘅即係呢一切嘅活動啊，原來咧都係為咗一個嘅綠色，即係將個東京綠化嘅一個嘅基金咁樣去籌款嘅噃。 嗯， 係啦，呢個就叫綠之東京募金啊。 係。 係啦，咁期間啲收益就會撥俾佢哋嘅，咁所以其實好有意義嘅。咁大家去參觀下又睇下咁，係啦，咁橫掂都去玩啦，就啱嘅時間就可以睇埋啦。嗯，咁如果再有啲再詳細先，我又同大家再講下。 好啊，好啊。 係啦，咁另外啦，咁梁工啦，又做啦，係咪 最 j 啦，咁一竟然出到啊，搵啲女嚟跳舞喎、啊。咁不嬲啲女跳舞啊，唔係梁工啊，講緊。我講緊係阿 Suki,JJ 同埋阿雪喎、啊。 係，個廣告已經賣咗街幾日嘅，我相信好多好多電腦側邊嘅朋友 一定睇過啊， 睇過㗎啦。咁大家嘅評分如何，評價如何呢？咁當然啦，佢哋同梁工嗰批角色嘅年紀呢就有段距離嘅， 好大距離、啊， 好大距離嘅。不過就 但有人鍾意佢哋多啲喎、 啊。我都鍾意嘅，我都鍾意嘅。 套校服就唔係嗰套校服嚟嘅， 套校服。似啦，有嗰個味道喺度啦 ，OK 嘅， 同埋 key 女嘅啫喎，唔喺街跳嘅喎， 預咗㗎啦，預咗㗎啦。不過即係見到其實作為一個動畫、漫畫或者一啲卡通片嘅迷嚟講嘅話咧、見到電視台肯花一筆製作費去拍呢個廣告咧，同埋去谷一個卡通片喺香港上嘅話咧。已經算是一個很安心的事㗎啦，一個很開心的事㗎啦，因為好多卡通片無 聲 無 息 咁上，無聲無息咁結，咁都好多嘅，咁 無聲無息腰斬咗又有， 又有，咁所以變咗做電視台揾人去做呢個廣告有心嘅，就希望睇翻到底電視台點樣處理佢啲片頭片尾啊。 怎樣處理佢啲下回預告啊？就睇下啦，大家拭目以待啦。咁因為呢、這個或者可能有啲人聽過，但係冇睇過、冇接觸過嘅，咁其實就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因為呢套咧《涼宮春日之憂鬱》咧，其實喺台灣、喺日本、喺香港，無論小說又好、漫畫又好，都已經係好出名㗎啦。 好好出名，一本輕小說嚟㗎嘛。 一本輕小說嚟嘅、不過我唔明點解喎，輕小說其實如果喺日本講知名度嘅話，始終都係全金屬狂潮比較排位高啲。 嗰、個早好多， 早好多， 係啊，嗰、那個元即係直情係好早期嘅輕小說。 未完， 我唔係講元啊，即係比較元早啲啊。 比較元早啲啊，輕小說嚟講嘅話咧，佢到依家都依然係喺個銷量啊，同埋喺個角色嚟講， 嗰啲全部都係由輕小說度出嚟㗎嘛。其實輕小說咧係點講咧？嗱，因為投資呢啲小說寫嘅啫嘛，都揾人畫幾幅圖嘅啫嘛。咁、其實個成本就低好多嘅，咁佢可以出好多好多好多。到有一本掂啦，佢咪攞嚟出卡通出漫畫咯。其實佢都係攞嚟試金石啦，一種手法啦， 一種新手法啦。 係啊，咁中間亦都培養咗好多新嘅人喎。咁我哋啱啱都見到之前有人參加咗台灣嗰邊嘅電擊嘅一啲嘅輕小說同埋寫作同埋呢個插畫比賽，咦中間都好似有兩位香港嘅人士咧贏到喎。 係啊， 係啊，一位男一位女咁樣啦， 希望佢哋個作品遲啲。 男嗰個係畫嘅，女嗰個寫嘅，唔係一齊嘅，即係個班家係。咁啊，睇下會唔會有機會睇到佢之後作品啦， 睇到佢作品。 就唔好話好似之前啦，另一啲人贏到呢啲嘅鳥山明獎之後都係不了了之啊，即係都好栽培。 都係香港人嚟㗎。係 啊，即係嘥曬，真係嘥曬，真係嘥曬㗎，真係。 始終香港個市場同埋個空間有一定嘅、有一定嘅難度啦，我知道咁講有一定難度啦。 當時個真正目的唔係要栽培佢哋嘛，只不過標一啲即係同日本嗰邊嘅一啲條約 係 嘛，你一定要話就話你一定要去培植新人咁，但係哦好咁你要我培植我咪培植咯，咁但係我之後用唔用嘅我有權嘅啫咁樣。 不過輕小說呢個類目咧，我相信會喺香港都幾流行，因為其實香港都已經係除咗輕小說日本嘅翻譯輕小說之外咧，香港好多有料之人啊，都已經喺網上開始寫自己嘅小說。咁所以 算唔算係輕小說咧？嗰啲係正常小說嘅。 其實點講呢又唔可以話係正唔正常或者輕唔輕嘅，只係有一個分別就係輕小說可能就係會比較貼近啲現實，或者會比較 唔係，其實輕小說咧係似動畫嘅， 動畫啲啦， 動漫畫。動漫寫嗰陣咧係已經預咗咧，第時動畫化 有機會係啦，動畫化 就同你一般寫小說唔同，因為寫小說咧你係以一個真人版本作為一個藍本嘅。 又唔會，好多時可能係寫小說嘅時候咧，可能會有好多唔同嘅想像，即係冇一種產品或者冇一個影像化嘅空間概念去限制咗 佢個想像會係人係真人多啲 係 啦，即係佢 即係描寫角色嘅心理狀態會寫得深啲咯。 係啊，所以佢直接由普通小說直接拍成真人嘅電視劇或者咩咧，係容易過畫個卡通嘅。咁大家睇下金庸嗰啲就知啦。 係啦， 你金庸拍真人好好睇啊，咁但係你見到幾次嘅動畫化咧，都係幾騎嚟㗎。 我只可以咁講。幾次嘅動畫化只係個導演啊，或者個劇本問題 渣 渣，即係我只可以咁講渣。 即係其實可能可以好嘅， 可以好好嘅，因為其實調翻轉嚟講咧，金庸嘅小説到而家拍電視劇嘅咧，都係 神雕， 都係嗰來來去嗰五部啦，五六部啦，就好多都未正式上台街話拍完又拍嘅都係五六部啫。 因為佢原本寫嗰陣佢冇諗過啲咩民俗性啊嘛。 係啊， 咁你夾硬加翻落去嘅時候咪好騎呢咯，係 啊。 小龍女要整得好文嘅咁係嘛？ 咁冇辦法啦。咁所以變咗做幾次或者唔好幾次啦，直接講就係《神雕俠侶》嗰次嘅動畫化咧。我可以咁講喺個畫面表現嗰方面或者個人物設計嗰方面咧，就已經係落於下乘㗎啦。咁所以變咗做嗰一套嘅失敗咧，係你睇佢個 character 嘅設計就已經預咗㗎啦。咁加上個表演手法啊、動作嗰方面嘅設計啊， 都唔得， 亦都唔好預期佢會高到去邊。咁所以變咗做咧，你問係咪日本人執翻啲中國小說去寫會好咧？如果佢好似拍到山田豐太郎嗰啲甲破引發帖嘅卡通片咁色彩豐富、咁精彩， 我講緊話嚟緊有一套唔知道漫畫嚟嘅啫，可能就真係將金庸啲咧畫到係萌嘅喎，即真係著翻啲卡通衫㗎。係啊，咁睇下嗰個成唔成功啦。 睇下嗰個成分嗰 啲。但我哋已經知佢咩漫畫，因為我朋友講完佢嗰揾唔翻個數。 我已經無言啦。即係其實就算當年香港出嘅， 我諗係有機會會變咗嗰啲《封神演義》嗰只咯，即係改到好唔同嗰啲。 其實如果可以做到《封神演義》嗰個效果嘅話咧，卡通片已經係卡通片漫畫又好，做到《封神演義》嗰個效果同埋嗰個影響力喺度嘅話咧，已經好好噶啦。 好好啊！ 不過可以做到嗰個效果嘅咁多套小説嚟講，我諗淨係得《天龍八部》係有呢種咁樣嘅 potential 喺度做嘅啫。因為始終咁多部小説嚟講咧，金庸嘅小説唔同橫珠流珠啊， 唔夠奇幻啊嘛， 佢個奇幻唔高嘅， 係啦係啦， 即係真真正正比較講得玄妙少少嘅咧，就淨係得《天龍八部》比較。 所以我咪就覺得佢拍真人反而適合啲咯。 拍真人適合 啦， 同埋你始終動畫化咗、漫畫化咗一啲招式咧，你睇下降龍十八掌成條龍遊走成個身 好怪， 然之後爆咗成個地板砰一聲咁款嘅話，就算啦，唔講啦呢個。 係啦，好咁，另外啊嚟緊係3月26號到呢個4月19號咧，哇有好嘢睇喎，咁就喺太古城中心啊，係啦，有一個叫北原照九啊，哇邊位嚟㗎？有啲人嚇聽都未聽過。玩具博物館喎，咁到底係咩嚟嘅呢？咁原來呢位北原先生呢，就係一個日本嘅玩具收藏家， 係啦，殿堂級添啊！ 殿堂級，嗱佢嘅展覽咧超過呢個850件佢嘅即係多年收藏嘅作品啦，係啦。咁回顧翻啊，1930年開始至到1960年呢啲即係玩具黃金期啊！ 吓， 系啦，咁呢啲好老啦，系嘛，老过我哋啦，系 啦， 但系咧中间见到好多嘢，我都好中意喎，就系、是、一啲佢竟然咧有一个咧系人咁大上嚟高个人嘅一啲蒙面超人啦，男人超人嘅立即系企喺度嗰啲嘅纤维公仔，咁嗰啲当年系一啲即系店头展览嘢啦， 非卖品啦， 非卖品绝对非卖品， 非卖品啦， 系啦，咁当年连嗰啲熬啊熬下嗰啲叫咩，即系入钱去熬啊熬下骑嗰啲嘢咧， 我通常都叫屋企人我要坐車車， 佢又唔係車，佢係一個超人嚟嘅，或者萬能俠嚟嘅，係啦，咁你騎上去咁樣，咁嗰啲話而家嚟講咧係一啲好珍貴嘅歷史上面 已經喺香港絕跡咗啦， 係啊，我細個都好想坐過。 細個嗰陣時咧，就香港比較多嘅就係嗰個巨靈神嗰架， 巨靈神嗰架 UFO 版就唔止㗎，嗰時咧有啲大型啲咧，你可以入去坐係咩？例如一個小路寶，個小路寶大啲嘅喎，即係而家你見到嗰啲係。 世界啦， 唔係而家有我見過有一個係好似坐入去咧，有個含金超人好大個頭標板，即係類似，但係咧佢 嗰個有機打嘅， 成個小路寶， 含金超人都有機打嘅， 小路寶啊當然冇機打啦，即係坐去搖下搖下，跟住唱小路寶主題曲俾你聽嘅。咁嗰時細個已經覺得呢啲係好犀利嘅嘢啦。咁啊， 同埋已經係一種高消費。 以前到底邊度有啲咁嘅嘢坐啊，大佬啊，原來咧以前咧新都城嘅 basement 啊，竟然係全部就呢啲嘢嚟嘅。嗱，大家哇，新都城咁渣啊？唔係啊，當年嘅北角啊，原來咧係動漫嘅總會嚟噶。以前係啊，以前咧買 LD 啊咩嗰啲漫畫啊玩具嘅手板啊，原來咧國都啊係一個好出名嘅地方啊。咁曾經啊有個叫做中記嘅即係模型鋪啦，亦都係曾經大家去買高達模型、炒高達模型嘅時候有一個一定要去嘅地方嚟嘅。咁呢啲全部都喺北角，喺北角碼頭附近啊。咁新都城入面亦都好多好多玩具睇㗎。嗱嗰時唔係一定要銅鑼灣，銅鑼灣係比較高檔少少嘅。咁如果唔去銅鑼灣咧，我哋就會落去北角啊。是一個總會嚟㗎，當時不過絕對唔係而家嘅感覺咁樣嘅。 而家當然玩具嘅總會就移師咗過嚟九龍呢邊啦， 變咗即係係啦，兆萬之類咁樣啦。咁以前啊冇呢啲嘢㗎，我哋嗰個年代。 咁睇翻個展覽啦，咁佢又 show 翻好多，回顧翻好多30至60年代嗰啲玩具啦。咁嗰個年代咧就直頭可能連塑膠嘅玩具都未係好大流行嘅，即係可能 鐵皮啊， 鐵皮玩具就多啲嘅。咁對呢樣呢啲。懷舊玩具有鍾情嘅朋友咧，就一定要去睇啦。可能有好多鐵皮版嘅鐵人28啦，鐵皮版嘅車仔啊， 冇錯。 咁大家一定要去睇睇啦。 涵蓋咗日本啊，由明治維新後期啊，即係二年代啦，佢住我唔係好知點解嚇。咁到60年代之間嘅玩具嘅喎，咁大家一定要睇啊！嗱，呢啲唔知係歷史啊，咁當然亦都有一啲可能我哋熟悉 嘅，係 啊，有佢熟悉嘅 character 啦，後來少少嗰啲六十年代。系啦，咁總共可能有成800件玩具啊，系啊，由日本箱根嘅懷舊玩具博物館同橫濱嘅人偶博物館啊，兩個博物館運過嚟香港俾我哋睇嘅喎，同埋咧當中咧有一半啊， 即係首次咧喺日本以外嘅地方展出嘅，咁所以好珍貴，好珍貴啊！咁大家玩具迷或者係呢啲超人迷咧，咁啊一定要睇。 或者中意行展覽館嘅， 係啦， 都一定要睇。係 啦，一定要睇。嗱，如果我未，如果仲喺香港咧嗰、那個時段咧，我會都會去睇啊。 嗱，我都一定會去睇。 報道下。嗱，咁如果我唔喺香港咧，阿盧奕嗰啲影啲相俾大家睇下。 好好好， 好啊， 可以可以。 好，咁呢個任務交俾盧奕咯噃。 好啊。 係啦，咁呢個大家一定要去睇啊。嗯。好，咁除咗呢個消息之外呢，有個新嘅小妹妹身形嘅機械人啊出現喎，有個真嘅機械人啊，唔係卡通片啊，就叫 HRP 啊 ,4C 咁樣嘅。 係啊，咁呢個女性機械人呢就唔係因為佢個樣似女性，就唔係嗰啲星球大戰入面嗰啲嘢嚟嘅。係 啦，唔係 CPPO 咁肉酸，即係人樣嘅。 真係人樣嚟嘅，係個少女樣，有頭髮。跟住佢嗰度個賣點呢就係、是、以日本20歲年齡嘅平均高度， 冇錯啦， 去製作出嚟嘅一個叫做薄友身段啦，我唔可以用婆字，婆就已經好有噶啦， 係啦， 係叫薄友身段， 係啦， 一個承認咗有女人樣嘅機械人，不過佢係除咗個頭部之外咧，身體其他部分 兩隻手掌都係肉色嘅， 都係肉色嘅， 係啦。 咁除咗頭同埋兩隻手掌之外咧，其他部分都 係。大家可以想象就係咧似機械人女友凌麗瑤嗰、那個著嗰件科幻衫嗰陣嗰個樣咁啦。係 啦，不過 當然個 body 就機械啲啦。 係機械啲同埋有關 節嘅。但係個身形佢都做翻係女仔咁嘅。 女性樣。 但係行得咧就有啲騎呢啦，因為咧佢同佢嗰兩個兄弟啊，即係哥哥啦嚇。嗱呢、這個 HRP 二啊，同埋 HRP 三一樣啊，佢個步行方式都係冇變 嘅 喎。 都依然係曲腳 嘅步行模式啦， 試步行嘅設計嚟嘅。 係啦，咁啊聽聞咧就話佢哋都係呢個借用咗呢個康打嗰邊嘅啲摩打技術咁樣做出嚟。 係啊，所以變咗做佢個步行技術依然，即係而家機械人嗰個雙腳直立嘅步行技術咧，始終全部都係用緊嗰個康打嗰個技術。 阿斯姆 係啊，阿斯姆嗰個技術㗎啦。 咁今次咧，佢大概咧就係做咗啲輕量化啦，同埋換咗個人頭上去咁樣啦，咁當然啦，佢都有一啲佢特殊嘅功能啦，就可以即係同人去 溝通 動。咁你拿住個麥咧同佢講嘢咧，咁佢就識反應 嘅 喎。 嚇，係啦，佢識喐嘅， 識講嘢 嘅，係 啦，係啦，冇錯啦，即係做翻啲 emotion 出嚟嘅，識得。咁都幾得意。咁佢傳聞就話佢嘅售價就賣呢個幾多啊？ 廿萬美金啊， 千萬甚係啦， 20萬 美金咁樣嘅。 咁 大家 可以一百， 唔係話完全買唔起嘅喎。 呢個時勢啊！ 嗱，當然啦，佢唔會賣住嘅，可能租咧。嗱，因為之前嗰啲機人咧，全部都出租 㗎。出租 係啊，咁你有時做下 show 咁咯，咁冇問題嘅，唔係好貴嘅啫。你 借一借就係一個接待咯，就係一個接待咯， 即係當一個宣傳，咁其實都係唔錯嘅。 但係我諗呢個女仔咧，如果佢著起一啲接待服嘅話咧，就企喺個門口度做一啲招待嘅活動嘅話咧，會幾吸引嘅。 哦，咁啊係， 會幾吸引 ？cosplay 翻可能幾得意啦，係咯。 當然啦，咁好多男仔都覺得佢兩個哥哥個樣吸引啲，因為始終佢 個哥哥成個機動警察帕利巴咁樣嘅喎，就英格倫咁樣樣啦。 佢個設計師係 就係邊個咧？ 啊， 原來 HRP 二啊開始咧就係由呢個出冤宇啊親自幫佢設計嘅喎，即係鬼唔係成個帕利巴咁嘅樣咩？ 所以咧好多男仔咧或者我哋啦， 咁不過佢真係作為警衛用嘅喎，所以啱嘅喎。 係啊，對 OK 喎， 對佢兩個哥哥啊好大興趣啦。 其實當年啊呢個萬國博覽會啊已經喺度㗎啦，我都睇過， 係啊係啊。我唔 OK 呢佢 企度嘅就我唔知佢喂如果你要犯事佢先會喐㗎喎咁你想唔想試下 佢冇喺佢面前食支煙咁樣啦 咁我食煙煙霧都唔係好大問題 都唔係好大問題 我諗佢都要有人去起動佢嘅我講佢唔係真係全自動咁醒嘅 冇嘅 佢都係 show 下俾你睇有時行一行俾你睇下佢會做到啲咁嘅嘢或者幫你人有時一齊拎啲嘢嗰啲呢嗰類咁嘅嘢啦 係啦估唔論如何都好啦呢、這個小妹妹呢就始終都係機械人嘅或者叫做一個機械人工學上面嘅一種突破嚟嘅，因為始終可以做到一個人樣出嚟。 其實有朋友就話：喂，扯之前一早啊整到啲人樣嗰啲咁嘅接待員啦，大家搞清楚，之前嗰啲係坐喺度唔識喐嘅。 係啊， 有啲你話企喺度喎，佢企喺度唔識喐嘅，成日上半身喺度。 呢個係識行識走識握手嘅。 冇錯啦，之前嗰啲嘅手啊都係做一啲即係 set 好咗個動作，即 係 例如遞下起手、仰下咁，好似喺度介紹緊嘢。主要做個面部表情，這個、呢一個咧係成個嘅，呢個真真正正一個機械人。 係將面部表情移施咗喺佢個兩個身上。 冇錯，同埋小型化咗。同埋咧，佢我冇寫到個重量啦，佢唔係好重嘅喎，即係其實都係大概都係90磅到嘅啫。其實真係一個女仔咁 所以佢個磅數同高度咧就係話。 個標榜就係20歲少女平均身高及體重，日本啊，唔係講其他地方啊。 大家期待一下，再下一個 model 會唔會係鈴瀨遙啦？ 50年後啦，俾50年時間大家啦，係咪？ 係依家咁，我哋淨變咗主角咁樣噶咯喎。 係啊，要買翻翻嚟啊。 係啦，嗱咁另外我哋仲有好多其他嘢，或者嗰啲我哋要留翻 下一次嘅節目啦。即係例如，到底啊，你真係整個巨大機械人，整個高達出嚟嘅話，嗰啲無論嘅預算同埋技術到底會點嘅咧？咁樣。 哦， 咁我哋會盡量有趣同大家講啊，就唔會去講座裏面咁學術嘅。OK， 呢個純粹吹下水。OK， 嗱咁另外啊，香港啊。又出咗一啲叫做paper craft 嘅嘢喎，咁咁就不嬲有啦，冇 Q 版嗰啲嘛，你講緊，錯啦，原來咧佢而家出咗一隻唔係 Q 版嘅二色高達喎，係啦，紙摺模型，唔可以講摺嘅，係即係砌 啦，砌出嚟啦， 係 啦， 係啦，咁就 MS006 啦 ，hyper 二色，就唔係正常嗰個二色喎，正常嘅二色就會下一隻就係正常二色，嗰啲就 hyper 二色啦，即係嗰只誇張少少嗰只， 誇張少少， 係啦，當然唔變得型啦，嚇企喺度啦 ，OK， 但係好靚喎， 紙摺就唔好預期變型啦。嗱呢只嘢我都見過， 望過直情哇，好似模型咁嘅喎，好精細下喎。 精細得嚟咧，仲要係有翻嗰個造型喺度啊， 冇錯啦， 所以變咗做其實。 大家如果真係想睇嗱，我唔知係咪道路有，我就喺信和見過嘅。 我都係。 係啦，咁大家上信和賣碟嗰啲地方望望二樓定係幾多？各樓佢哋叫 MM 嗰層嗰陣係嘛？嗱，大家上去睇下啦， 望望啦。 亦都分兩個大細 size 嘅。咁如果大家覺得大嗰個貴就買細嗰個啦，係太貴嘅，大唔嫌佢大。嗱，後面嗰個地台唔包嘅，大家唔好誤會啊。 嗰個架都唔包 嘅，唔加唔包嘅 ，OK OK， 但係碌炮包嘅喎， 碌炮 係啊， 不過 好大碌炮。 呢個產品咧就真係好靚嚇，我自己見過都心喐嘅， 冇錯啦， 真係。 咁呢個就比起之前嗰啲 Q 版咧，就即係完成度高好多。 Q 版已經個完成度高㗎啦，都已經。 我覺得佢個 Q 版好似靚過 Bandai 出嗰幾隻劉備、關羽同張飛係嘛？ 佢哋做得仔細， 佢有啲紙嘅劉備、關羽、張飛㗎嘛，係咯係咯， 佢哋做得仔細， 真係有挑刻翻嗰啲形出嚟。 冇錯冇錯， 同埋佢就冇這高大 Q 版都好啲，個側邊嗰兩個夾真係一層層㗎喎。 其實辛苦你啫，如果你買咗嘅話就是， 咁佢設計嗰下都要， 佢設計嗰下都要嘅， 係 不過 唔辛苦嘅，因為咧佢剪曬㗎啦， 剪曬， 即係佢唔使你自己剪嘅，佢已經即係切個切口 切好咗㗎啦， 你搣佢出嚟就得㗎啦，咁啊接嘅啫，接黐嘅啫，其實 OK 㗎。真係幾得 玩 㗎， 呢隻真係好玩㗎。 不過價錢就都唔平㗎，即係 你就算係嗰陣時嘅 Q 版嘅， 真 係 你都心機錢啦，大家去支持下啦。如果大家鍾意嘅話，就砌返隻版屋企，真係唔錯，我都覺得。 我覺得好。 即係起碼比日本出嗰幾隻平咗囉。 係有得喐嘅，即係仲有得喐。 佢有喐嘅咩？ 有得喐。 即係意識唔係話喐得。 隻耳塞我唔知佢喐唔喐得，但係嗰啲 Q 版嗰啲係你見到， 得嘅咩？ 你見到佢係有關節接埋。 咁犀利啊！咁樣我又唔知喎，咁啊真係要買隻玩下啦，咁樣。係啦，咁睇先，我哋要飛翻轉頭，睇冇啲漏咗嘅新聞先，因為成日跳曬呢堆中間。咁啊，京本正樹咧咪出開一啲京本啊 collection 嘅，咁就嗰扎高高地嘅膠公仔， 十三四寸， 係啦 嘅。 超人啦，鹹蛋超人啦，咁之前都出過一隻有得著燈同埋舉手超人啦，我哋叫佢做係咪？就係超人鹹蛋超人吉田變身上嗰個動作嗰個咧，咁嗰已經變成咗經典炒嘅幾千蚊嘅啦，而家一隻。好啦，咁嚟緊搞咩啊？咁原來就話咧，京本 collection 咧會出新嘢喎。咁佢第一彈係搞乜嘢咧？咁成個系列復活啦，咁就出翻呢個吉田嘅 A type， 即係嗰個面比較生物化啲嗰個面啦，爛爛地嗰個面啦，出翻嗰、那個。我見佢嗰個手板整出嚟幾靚㗎喎，即係唔係以前嗰啲咁假㗎喎。 咁佢用返佢而家啲新嘅技術嚟整嘅話呢，要整返 A 面真係冇問題㗎。要整返佢個 A 面。因為如果有睇開超人呢，或者有跟開超人吉田嗰啲朋友都知道呢，嗰陣時劇入面就已經有 ABC 三個面啦，咁佢跟住呢就係、是找回一個比較身態少少嘅有嘴唇樣嗰個 A 樣去做嘅， 左右唔係好對稱嘅， 同埋左右兩個嘴位、嘴角位有啲打雜位， 同埋咧未練大隻啊，瘦啲就係有一次 Air 牌機啊， 斜膊嗰一位嘅， 咁佢喺劇集裏面咧就係由第一集到第三集就係嗰個樣啦， 就係呢個樣， 後屘就變 B 啊 ，B 跟住再變 C 就係我哋後屘成日見到嗰個樣， 嗰個機械人樣啊，嗰個機械人 係啊，即係似機械人啲嘅後來，初就樣衰啲啦，即係大家就話。咁大家遲啲就會睇。 但如果要經典嘅話呢，我諗好多要經典嘅朋友都會坐呢一隻。 咁6月呢就會有賣㗎喇喎。咁全高呢就 50cm， 冇錯啦。咁大家期待下，因為我就好鍾意。 哦，即係都廿寸㗎喇。 係啊，其實嗰時舉手嗰隻我都有儲返，即係後邊買，後來買返啦。係囉，咁就好正好正嘅。 咁睇下先，咁其實仲有好多嘢未講，不過就可能留翻之後講咧，係、啊、咯。 留翻日後再有啲新消息嘅時候。 其實有新消息，不過啲消息唔講住嘅有啲，係咧咩？或者講埋呢個咧，小雙俠嗰個又上咗畫嘅，其實。 哦。 係啊，咁又話幾好咁樣啦，嗰、那個票房都好似係咪？ 應該都係睇下女大奸角嘅啫。 係啦，嗰兩日裏面咩話？咩386,000人啊？咩收入4.6億 yen 啊？咁犀利？係咯，唔知啦。咁呢個或者遲啲同大家講翻啦。咁其實仲有好多消息，我哋中間而家未講住。好，好，咁因為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啊。咁就咁下個禮拜呢，如無意外呢，我哋應該會喺兩個電台度呢就會有呢個嘅呢個廣播啦。咁同埋我哋繼續喺原本個網上面都有返我哋個重溫咁樣嘅。咁但係呢樣嘢唔知會需唔需要 delay 啦，咁就要睇返同兩個台嘅即係啲時間安排嗰樣嘢啦。 安排嗰方面。 咁大家留意返喎，我亦都上返兩個頭先兩個台嘅網站度留意一下。 好， 系啦，咁下個禮拜會唔會都係路易同大家講呢？因為韓永啊交代下，原來今日就病咗啊， 係啊， 係啦，咁直情要去睇醫生啊，好嚴重添啊，咁直情出唔到聲嘅，咁所以冇辦法。如果唔係咧，原本啊我哋都安排咗今日三個一齊錄音嘅， 係啊，咁啊， 咁路易下個禮拜得唔得閒啊？ 路易下個禮拜係應該 OK 嘅，我應該 OK 嘅。 喺香港係咪？喺香港嘅，要出嚟走嘅， 係啊， 咁佢下禮拜會同大家見面繼續係咪啊？ 好。 好，咁即係如果韓永冇事呢就會返返嚟。 咁啊到時我再聲援兩位啦。 好，咁啊今日節目上差唔多啦，咁啊同大家講聲 拜拜啦。 拜拜。 拜拜。